社交網站 Twitter 首次在平台上提示使用者要查核美國總統特朗普所發帖文內容的真偽。在 Twitter 上擁有8000万名支持者的特朗普早前在帖文表示，郵寄投票實質上是欺詐，會導致選舉操縱的情況出現，又點名批評加州州長容許選民以這個方式投票。Twitter 後來在特朗普的相關貼文附上一個藍色的感嘆符號標籤，促請使用者瀏覽有關郵寄投票真相的連結。Twitter 在連結上說，特朗普有關郵寄投票會引致選民欺詐的聲稱是毫無根據，又列出特朗普相關貼文內三個虛假或者具誤導性的地方。特朗普之後發帖文回應，指控 Twitter 正是干預今年的總統大選，扼殺言論自由，說自己作為總統不會被這種情況發生。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驟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41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27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蚊，跌10.4；阿里巴巴197.7，跌3.3；美团点评133.7，跌5.2；友邦保险64.5，跌2.5；FIE 南方恒指7.98，升1.3；中国平安76.1，跌5仙；盈富基金23.45，跌2毫；港交所273蚊，升6毫；小米集团12.1，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瑞士法郎8.025，澳元5.149，加元5.624，新西兰元4.799，欧元8.5016。每百日元对港元7.2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1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19美元，卖出1,7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糖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模范村。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众安全服务队总部一段咧就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另外为了配合公众安全，中环的龙汇道都是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的，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和演艺道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阿田，你跌咗条带啊？ 咩带啊？敬文， 成条喺地下啦！哎呀， 快啲执翻佢啦，该会。 咦，两位姐姐，呢条 Y 型帽带系咪你哋跌噶？ 哦，嗰条带啊，我特登唔戴，舒服啲啊嘛。 唔可以噶，安全帽如果冇咗 Y 型帽带，可能会移位同埋会松脱，冇咗保护作用噶。 你讲咩啊？ 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的《风骚职安》短剧讲的。 安全帽配件多，原装配备至稳妥。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不是黑豹王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系啊，今日咧曾志豪咧因为病咗啊，需要请假一天嘅。 系，琴日咧都听到佢即系嗰个即系由十一点半开始咧， 突然之间啊把声系咪？ 每放完下个人真系。 我哋咧都收到咧即系听众嘅留言就话喂红姐把声做乜嘢咁样啊？ 佢即系叫喂你喂饮啖水，保住啊保住啊咁样，系啊把声开始，因为咧佢个人咧会差嘅。一烂声咧，佢就真系烂得好紧要咧，就好似死气沉沉咁样。咁为咗要养声，为咗我日后星期四、星期五再见到佢嘅话咧，咁我去话，我可以休息一天啊。咁 OK， 咁就俾佢休息一天啦。 疫情底下啦，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啦。喂，佢有病，我讲真，你唔好惹我啊。佢琴日同我哋讲嘅时候，我真系话好啊，好啊，好啊，你唔好翻啦咁样。 同埋佢已经系我讲咗，嗱，即系事先讲咗先，我冇发烧嘅咁样。 但系佢有任何病都唔好惹，即系大家而家真系要好好咁样保持住个身体，仲有呢个抗疫嘅期间啊嘛，系咪？ 所以佢有一个好好嘅模范，就系话啊，有病就唔翻工啦咁样。咁就 OK 嘅咁样咯，所以就今日请咗个病假。 咁今日咧就有我啊，黄耀祖同阿桂花田咧两个咧就撑台脚啊吓。我报个天气先嚟。 好啊，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啊，咁样咧天气咧又湿又热啊，大家咧就啊可以嘅话咧都嗰把遮仔咧都可以带定住嘅，因为咧佢话间中咧有骤雨，局部地区性可能会有雷雨添，咁但系唔知雷到边度啦，唔知雷到边区啊。 OK 啊，我见今日区区都好热闹啊。 好啦，咁啊，你讲起热闹都唔够我哋琴日三个一齐做个访问热闹啊，系咪啊？啊，不过我哋有啲少少制作，我哋听下先啊。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咦，喂， 劲啊， 劲啊，有个灯 今年寻找的人 Season 2咧，我哋系有主题曲噶。 系啊，系寻找快乐的人咧嘅主题曲咧，咁啊好多谢啦， 徐伟贤 Paco。 系啦，我哋阿祖祖咧又知噶啦，识好多人噶嘛。咁啊拍咗个膊头，喂，帮 下手咧，哇！喺義不容辭咧。 最感動係咩咧？即係你同阿 Paco 講完之後咧，佢一日之後咧就將一個音樂嘅版本就已經掉咗嚟。咁跟住咧又有埋歌詞，自己又幫手唱埋 demo 咁樣。 自彈又自唱咁樣。 所以咧，即係要好多謝 Paco 徐偉賢啊！而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聽日咧就正式嘅第一集出街咧，就係、是《桂花甜篇》啦，係咪？咁我哋亦都會有一首咧由徐偉賢為我哋作曲填詞同埋主唱嘅主題曲㗎， 叫 Jingle 啦，個音樂墊底啦。咁我琴日咧就係啦，咁我上個禮拜都呼籲咗，叫聽眾咧就喂留言啊，問咩啊，就係、是、問阿黃耀祖嘛。咁我哋琴日嘅錄音咧就正式完成咗啦，真係咧，真係咧， 咩啊？ 喜有此理嘅， 你想講啊？你講先啦，咁樣。 你已經喺度話到。我冇谂到冇乜嘢，我要喊噶，即系谂住咧，哎呀，阿添无端变咗喊爆啦，系咪先？ 唔系，不嬲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以我哋三宝嚟讲咧， 系好眼前 嘅，系啦，你应该名列前茅嘅， 啱嘅，我都唔怕承认嘅。咁但系咧，啊，明明喺度谂啊，慢慢推进咧，去到一个位咧，希望佢可以咧，真系会有嗰滴男儿眼泪走出嚟啦，岂有此理啊！ 嗱，但系冇眼泪啫， 都有 代表唔真挚噶嘛，系嘛？ 咁又啱，喂，嗰、那个热泪盈眶，你话有 嘅 喎、 啊，唔系有嘢，有一个位都啷下啷下嘅， 系啊， 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即系。幾特別嘅，即係呢一個嘅尋找快樂的人嘅 season two 啦。當我哋就係自己同事訪問翻自己同事嘅時候咧， 我哋唔止同事嘅關係啦。乜？我只係同你同事咩？ 但我想講，我哋不嬲都唔係同唔止同事。但呢一個嘅環節咧，係會令到即係講真，我哋唔會無端端自己做完節目，喂，我哋嚟個心情剖白先。 或者我講下你屋企啊，或者講下你之前啲嘢啊，冇嘅。 最近咧係咪好大壓力㗎？即係我哋好少會無端端白一聲去到咁心情㗎嘛。但今次咧，即系我哋开开心心、嘻嘻哈哈嘅又有，深入啲嘅剖白又有，所以咧，我真系觉得同两个拍档，就算本身已经认识噶啦，系再认识多咗噶，我觉得。 都系嘅。咁我琴日边，因为咧，即系认识阿祖咧，真系个日子，哇，长唔长，哇，短唔短都有。 其实如果你要由头句计咧，要我哋琴日咁喺度数翻，都有可能有七八年噶啦，有。 哦，系啊，即系由散收收， 系啊， 散收收，即系由做散工， 系 啦， 系啊。 咁啊，嚟到呢度相处咧，咁其实都有咁多年啦，但系啊，系咪？好深入了解呢個人咧，又好似唔係喎啊！同埋我哋真係好多謝聽眾嘅參與咧，我哋真係有將你嘅問題問嘅，不過係咪問曬就未有咁嘅時間問曬嘅。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啦。 係啊， 我嗰集就未播住嘅。 聽到咧就話：喂，幾時播出過咗？未播嘅。 嗱，第一集咧嘅嘉賓咧就係桂花田，留意住聽日同埋後日嘅節目，因為太精彩，一日都播唔曬啊！所以聽日同後日嘅節目咧就有桂花田嘅專訪啦，下個禮拜咧就會有我嘅專訪。而同時間而家可以同大家講定㗎啦嚇， 係 豪仔當然會俾我哋問啦，但其實我哋其他二台嘅 DJ 我哋都會訪問㗎喎， 都會有嘅。咁啊嚟緊咧，因為咧我哋即係就住呢個錄音時間啦，所以我哋跳咗個框咧，就係我哋俾咗我哋呢位二台嘅女神，係唔係我嚇？因為我訪問完啊嘛，二台嘅女神， 哇！我嘔啊，救命！佢叫自己做二台嘅女神啊！喂，有冇同事想落嚟攻擊佢啊？ 你我話唔係我啊， 因為你話你已經訪問咗啊嘛，你唔好以為冇聽到你後面嗰句喎，桂花田係咪啊？ 係咩？我有啲預備， 係啊。 OK。嗱，总之又唔系我啦，因为我已经访问咗，所以咧系我哋嘅乐坛女神黄天仪啊， 冇错，天仪咧就系我哋咧其中一集咧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嘅嘉宾嚟嘅， 系啊， 今日开始， 系啦， 时间有限啊， 真系啊， 今日到星期五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咧， 系星期日都仲得， 留到星期日都得嘅，大家咧就留低你哋嘅问题喺我哋咧风骚嘅面书上面度，我哋就会喺同阿天仪做录音嗰阵时咧，就你哋想问乜？我哋就帮你问， 系啦系啦，其实我都有啲嘢想问下佢，到时先噶， 系好啊， 系啦，咁欢迎大家咧上我哋嘅面书嗰度留言啦，咁我哋咧就会即系将咧 post 嗰、那个天仪嘅访问嘅时候，你有啲咩想问佢咧，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网上留言，我哋到时候访问嘅时候就会读出你嘅问题噶啦。 太赶多敷衍，就算椅子亦未坐暖，陪着你，光阴太短。天真的我有个心愿，一力上圆满。 来有多一天，特别赠送的一天。若这一生多出这一天，愿这天轻松一点，放下手中紧张的急件，跟你相见。无需管终点的一天，谈情是今天的特权，完整的将温馨一天奉献。是为你突然买支火箭，看看世界何时完，若叫光阴定律亦转情是会怎么发展，只想可以快过闪电，高速飞过时间的留多一天。若这一生多出这一天，愿这天轻松一点，放下手中紧张的急件，跟你相见。无需赶终点的一天，谈情是 有古巨基嘅《完美的一天》。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第一集有佢啊！ 这个时间系哇好吃力啊！我个人咧，即系除咗怕俾人影响咧，我都好怕俾人屈嘅。究竟系点样去挨呢？我觉得做翻自己咯。 做咩阿田咁深情嘅？佢唔系净系识笑嘅啫咩？ 想知桂花田有啲乜嘢深情剖白？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五月廿七号啊，今日都属于一个几特别嘅日子嚟嘅。 我都系啊。 对于你，你个女嚟讲， 系啊。 对于好多妈妈嚟讲，即系第一班妈妈放假系今日咯。 其实咁样，又唔可以话放假，因为佢哋已经大个。 四 个 月、啊。 系因为佢哋大个啦嘛，所以相对嚟讲咧，呢四个月咧。 你个女乖啫，有啲你摆四个月摆个女喺度，你谂下你个你啊，系你当年。即系你系你当年嗰阵时嗰个你啊，你明唔明白？ 我已经唔喺度啦，四个月 呕咗几多兜血啊！你明唔明白？四个月喺屋企嘅话 都系嘅，托赖啦，系啦。咁啊，今日复课，其实咧，认真嘅，我自己都有紧张嘅。咁我 因为咩啊？你紧张啲咩啊？ 唔系因为都真系又惊即系市面上面嗰啲交通情况啦，系咪？ 唔使惊嘅，我又觉得今日我翻嚟路路畅通啊，周街都系警察叔叔啊，不知几安全。 啱啊，周围都有睇住啊，望住大家。咁啊，跟住咧就我都一早同佢一齐起身嘅，我都七点两个字就起身啦咁，跟住佢呆咗做咩啊妈咪咁，哦冇啊，咁我都觉得我系要好似送行咁，你明咩？送佢出门口咁样，即系 咁佢系期待嘅心情啊，抑或唔系咧？ 我见佢咧，琴晚咧妹妹。 会咧就真系有啲忐忑嘅。我去琴日咧，即系好多都默不作声嘅，即系同佢平时系两样嘢。 但忐忑啲乜嘢咧？即系因为耐冇翻学，唔想翻，觉得啊又要翻，好悲剧啊！ 最大困难咧就系咧讲紧好期待见到同学，好期待咧即系学校嘅日子，个校园生活好开心嘅。但系咧就另一边想就啊要七点钟起身翻学啊！即系呢个咧系最难去叫做即系支持，不过其实讲下啫，佢就好快就适应噶啦，因为要翻学就要早起身噶啦嘛，系咪？ 我见到咧，今朝都有啲嘅记者朋友咧就问翻一啲咧，已经停课咗四个月嘅中三至到中五嘅同学仔啊，佢哋都话咧有啲就系担心嘅，就系担心咧，其实佢话系停课期间咧有上网学习嘅，不过都惊咧个进度有延后啦，呢啲太怪啦， 又怪我哋 系咯，我哋觉得放四个月暑假嘅我几开心，当然唔系疫情底下啦，系咪？但有啲咧亦咁，当然佢哋就会话，另外一啲就会担心。唉，咁耐冇翻学，翻去啲功课啊，又要追进度，应该会追到喊啊！ 其实系可能会真系吃力咗嘅，不过唔紧要啦，即系你谂下，你轻松咗四个月，啱啱先先甜后苦咯，叫做 系啊， 一个学 度试过放一个春假嘅啫，唔系暑假， 真系未试过， 成个春天 skip 咗，唔使翻学咁啊，系咪 四个月真系有足足四个月啊，因为一月廿几号放新年假噶嘛， 新年嗰阵时开始嘛，系咪？ 系啊。 但我见咧今日有报道咧，就讲到咧有一啲嘅学校咧。即系都严阵以待去防疫啊！因为佢哋就系第一班复课啊嘛，咁其实之前大家都会有担心嘅。如果大吉利是，有人复课，跟住嗰个确诊数字会上升嘅话咧，咁其他有冇得复课啊？咁样，所以佢哋咧都有唔同嘅特别嘅措施啊。其中一个咧上体育堂嘅措施，我觉得几好笑喎。即系继续有体育堂上， 继续有嘅。 嗱，教育局有提醒到嘅，即系嗰啲咧太多人群聚集嗰啲咧就唔好啦咁样。啊，呢间学校佢又谂到一个，咦，咁又得咁嘅。 阿妹学，我今日都有体育堂嘅，不过我唔知佢系将会系点样上。不过咧就学校已经讲咗咧话咧，譬如分小息咧，佢哋而家縮短咗一點幾放學噶啦，就冇 lunch time， 係啦，翻半晝咧叫做每一堂咧就縮短咗五分鐘咁樣嘅，咁都有翻咁多堂上啦。咁、但係小息咧係會分級上咯，即係話以前係一放就全部放噶嘛，全校放噶嘛， 係啦，打鐘啦，走啊走啊走啊， 全校放啊，咁可能咧就呢節鐘咧就係中午放嘅，呢一節鐘就中四放，呢節鐘就中三放嘅，都係盡量減少嗰個人群咯咁。 係啊，嗱我就見到 B 堂我就唔知佢点样 B 堂， 我觉得呢间学校谂得几好啊！ 即系因为操场有分两边，一个露天，一个系 嗱，你谂分两边系几好嘅、 啊？男一边，女一边， 唔系、就系喺个网嘅一边同一边。佢话咧体育堂咧， 即系用一个排球网 嗱、排球都六个人啊！ 哦， 佢话咧可以考虑下咧打羽毛球或者乒乓球。咁、你谂下，真系有张台噶嘛？中间有个网隔住， 同埋都起码有两米距离。 系啦，你点样都唔会有太近嘅距离啊嘛。咁有一啲嘅中学咧就会用。呢、一个方法话体育堂照上，系啦，打乒乓波啊，打羽毛球啊，咁样，咁可能都有多啲嘅距离啦。 咁打排球都系六个一边啫，都冇八个啊。 咁夹埋都十二个人啦，系咪先？咁你谂下，你仲有块拍喎，打羽毛打排球可能会打到其他人噶嘛，系咪先？个波打得远又要执咯，系咪先？但你羽毛球你起码有个块拍嘅距离啊嘛，系咪先？ 系啊，因为佢谂得周到啊。 我觉得呢个谂得几好嘅， 轻松下嘅可以，因为咧即系佢哋未必有时间咁嘅时间，同埋即系落街又唔得咧去做运动噶嘛，咁一嚟上 P 堂嘅可以拍下 ，OK 啊。 系啊，另外见到有啲学校嘅楼梯咧就加咗标志， 啊、 即系边边上边边落咧就帮手分流啊。系啦，即系呢啲都做到足嘅。咁佢哋嘅坐位咧都系噶啦，一排啊，就系永远咧就你望住人哋个背脊去坐嘅上堂嘅时候。 哦，咁一向都系噶啦。 系，其实我都觉得呢个就一向都系噶啦。咁样。 不过因为咧，有啲学校咧，即系阿妹学校咧，佢哋喺孖位坐嘅。 又要分开啦，系咪？ 而家系变咗褪开咯，一行一行咯，变咗 单 行，即系好似考试咁咯，单行坐咯。 我嗰阵时读中学，全部都系一行，冇黐埋。 啊，佢哋黐埋噶， 系 啊，几咁温馨噶都。 香港咁咪复课啦。 系啊。 另外问多你一个国家，都系同复课有关嘅。你估下菲律宾会几时复课啦？ 菲律宾复课啊？咦，我又冇听我个工人姐姐讲佢个女翻学 喎。咁、我就 好似连毕业礼佢都好似话无了期，唔知嘅延长几时、 啊？嗱，俾哋个消息你啊！ 我哋香港呢边复课， 9月1号，大胆啲讲到， 再大胆啲。 佢哋嘅總統係邊一個啊？佢哋嘅諗法好獨特噶嘛，係咪先？ 真係佢真係 係真係獨特噶嘛，係獨特爾特啊，係啊，菲律賓嘅總統啊， 好獨特。 之前咧，佢哋嘅教育部就宣布咗咧，新嘅學期咧係會8月24號翻學嘅。不過都已經講咗啦，就會視乎疫情嘅發展啊，可能咧就係一啲網上教學咁樣啦。嗰陣時咧，嗰啲國會議員咧都認為咧有機會會再延遲開學噶啦咁樣。 但系即系话呢一个六月七月即系呢个几月 呢个系之前佢哋教育部去讲嘅， 而家 前两日杜特尔特就表示啦，要喺有疫苗预防到新型冠状病毒之前，即系要揾到呢个疫苗。 我知啊，知啊。 如果唔系咧，系唔会容许学校复课嘅。 疫苗讲紧啲其他国家讲紧啲疫苗可能要研制唔知几耐嘅， 以年计 嘅，系啊，都要年计 嘅。系啦，嗱，佢哋嘅总统就咁样又出嚟讲到啦。 咁佢即系惠及佢嘅国民啊嘛，啱唔啱先？所以佢 系 紧张系啱数嘅。 系啦。 咁其他啲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放宽，陆陆续续啲数字未下降嘅时候，佢陆陆续放宽。 我觉得 咁即系点咧？ 佢保护大家系好嘅， 严咪严得滞，松啊松得滞咧。 系。 即系我都觉得我哋其实香港做得。慢慢收紧，慢慢又放宽。其实系呢个疫情喺呢个咁嘅时候咧，其实做得有啲即系都几好嘅。其实同埋啲同学仔咧，佢哋话咧虽然放半昼假咋，下昼咧可能会又再视像继续补课嘅。 哇，咁忙碌咁勤力啊！ 所以讲到要翻屋企啊！ 加油啊，同学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歌条例草案朝早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有网民号召包围立法会，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带，不时截查在场的人士。警方嚴密布防，連接立法會的中信天橋朝早六點開始封閉。至於通往立法會和中信大廈的天橋，持有立法會證件的人士方可通行。現場除了有防暴警察和特務警察戒備，警方在附近一帶設置水馬陣。防暴警員幾個人一隊在多處巡邏和駐守，並且停泊多架警車戒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昨晚到立法会附近探望现场的警员，表示是向警队打气。据了解，警方已经调配足够警力应对突发情况。警方早上近九点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截查一架红色的私家车，又拉起封锁线。警员在车上搜出防毒面罩的滤罐等工具，车上大约五名男子被扣查，双手被绑上索带带上警车。另外，警方说早上大约八点半有车辆在红隧内慢驶，警方在隧道港岛出入口截查两架私家车。警方说堵路目的是瘫痪交通、拖延警力、支援立法会外的包围行动，强调会果断执法应对。警方又说早上有多列的港铁列车被人阻碍车门开关。警方在社交网页说早上有人在北角、天后、南昌和香港大学等港铁车站刻意阻碍列车车门开关，以硬物贴在列车门边，令到车门无法正常关上。职员清理有关物品之后，列车才能够驶走。警方又说凌晨大约五点，有人向葵兴港铁站的列车路轨投掷围栏，来回轨道都被阻碍，但是当时未有列车驶经那个地方。另外，朝早大约六点半，两名分别14和15岁穿着校服的学生在荃湾沙咀道近咸田街一带徘徊，警员上前截查，在他们的背囊搜出头盔和防毒面具等，两人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以及游荡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3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40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2点，跌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6跌8.8，阿里巴巴197.3跌3.7。美团点评132.9跌6蚊，友邦保险64.45跌3毫，盈富基金23.45跌2毫 ，FIE 南方恒指系8蚊，系升1.5毫，中国平安76.05系跌1毫，港交所272.6升2毫，小米集团12.06跌3.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48，瑞士法郎0.967，加元1.379，人民幣7.157，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266点，跌4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32美元，卖出17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擎天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君汇港噶。咁连翔道去翻西九龙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都系排到君汇港。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就比较车多，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翻嚟啦！第一集嘅嘉宾有佢桂花田。 呢一集咧，我哋除咗会访问香港电台嘅同事，仲会邀请网上嘅听众留言噶。阿田啊，你睇咗啲问题未啊？ 系未嘅。 咁你最惊咧啲听众问你啲乜嘢啊？ 问我最爱系边个？ 吓，咁乜你有好多个噶？ 想知咧，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放松快活人。 我话。这个礼拜记得听访问，阿田有料爆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如果黄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头火势系啊，今日同佢去进行呢个我哋嘅深层次了解我呢个拍档，究竟佢我同阿桃仔喺之前嗰日咧就同佢倾过咧，啊我哋究竟从咩角度睇我呢个拍档？我哋得出一个结论就系有几个字嘅，就系佢咪就系人生胜利组咯，系啊。 我呢位拍档人生胜利组，究竟佢有边几方面都系胜利，都系优胜，都系名列前茅嘅咧？系啊，想知嘅话系啊，吓吓，即系我哋留意住几时会播出啦。应该就下个礼拜咧就会播出嘅，因为听日系我下个礼拜就系早早啊嘛。系我哋有我哋呢个拍档，佢喺访问里面佢冇炫耀嘅，不过你听到佢嘅答案回应，都系觉得啊，真系人生胜利。王耀祖祖祖祖祖 是不是人生胜利组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呢是人都可以是的，你满足就是的了。那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那如果这个点来讲呢，我都属于人生胜利王耀祖的，这好像一套贺岁片名的，人生胜利王耀祖。但另外一樣嘢可以成為一個人生勝利組嘅咧，最開心係今次餅都係我自己剪噶嘛。嗱，你諗下啦，嗱，自己做受訪者，同時跟自己剪，我真係可以剪曬我想出街嘅嘢出街噶。 你話我哋冇去做側邊嘅監察咩？放心啦，唔會嘅。雖然自己啲帶自己剪， 我一定會揀我自己想出街嗰啲，我先俾佢出街。呢幾日咧，大家見新聞嘅時候咧，都見到咧立法會啊，都真係幾忙碌啊嚇，亦都有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啦。哇，側邊嗰啲圍欄啊，都爬到幾高噶嚇。不過我就唔係要講咧恢復呢個二讀國歌法嘅呢個條例。原來今日傍晚咧喺呢個立法會大樓九樓咧都發生咗一件事。我自己睇完咧，我就會話其實都係可以話喺啲咁樣咁緊張嘅環境底下啦，有呢單少少嘅趣聞。我哋当笑话一则听完就算嘅话咧，啊都可以噶咁样，因为话说就系咁样嘅。琴日大约咧傍晚嘅时分咧，立法会大楼嘅九楼咧传出咗一阵异味，而秘书处咧就唔够胆松懈啊，因为佢咧就系话咩咧？我一闻落去咧，点解九楼嘅办事处嗰度咧有啲酸味嘅？怀疑系一啲咧硫酸等等嘅物质咁样，所以秘书处咧就即刻咧派人咧就去同呢个咨询咗行管会嘅主席就系梁君彦先生啊，最后咧就决定吓、我哋呢个立法会九楼大楼咧，我哋亦都有好多立法会议员啊，佢哋嘅办公室喺呢度嘅，咁我哋决定报警啦，报警啦！而之后咧，好快咧，消防咧、警方咧都大为紧张，到现场嗰度检查，但系到嚟到检查嘅时候咧，都可以话有个反高潮出现咗嘅。我谂大家都估唔到，究竟呢啲嘅臭味喺边一度传出嚟？原来就系喺立法会嘅民主党议员许智峰议员嘅一个盆栽嗰度传出嚟嘅，原来就系咁样嘅。佢有一盆咧已经腐烂咗嘅盆栽咧，发出咗臭味。而佢自己话咧，我已经马上将呢个盆栽抌咗噶啦。估唔到呢啲嘅异味系会盛四散，惊动到保安啦，惊动到消防同埋警方咧。佢有八只字同大家讲嘅，佢就话臭亲大家，唔好意思咁样。咁我自己喺呢个时候咧，我都有咗少少嘅问题想问嘅。啊，其实咧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盆栽系会腐烂嘅、哦。究竟一盆盆栽要去到腐烂，系点样先至会腐烂呢？腐烂到会有异味发出嚟、哦。咁究竟啊，又会有几臭，令到人哋觉得系有呢个硫酸性嘅嘢？即系虽然你话啊，起码呢件事应该就唔会伤害到任何人啦。啊，但我都有好多个问号。啊，究竟会点？究竟会点？究竟会点嘅咧？啊，许议员咧自己有讲到嘅。啊，点解？因为记者有问佢。其实咧都咁臭啦，臭到消防都嚟咯，你自己闻唔到嘅咩咁样？佢就话系，我真系闻唔到啊！可能呢盆腐烂咗嘅盆栽啦，之前咧我就摆咗喺我办公室入边度嘅，我就同埋啲猫粮放埋咗一齐啊，所以我就闻唔到阵味啦。得得，下一个问题，阿祖又想问啦，乜原来一啲臭嘅嘢隔篱摆啲猫粮嘅话咧，系可以辟味噶？我唔知啊，但系点样都好啦，呢件事咧最终咧虽然都劳动咗一啲唔同嘅朋友啦，你又即见到有警方啦，有消防啦，各样嘢，但系起码我哋都可以当笑话一齐去睇嘅，系咪？即系啊，原来盆栽真系会腐烂嘅，腐烂咗真系会咁臭嘅。琴日就可以有一个笑话一则啦。我谂香港人咧需要多啲笑话嘅，但系有啲嘅笑话咧，你都知呢两个字嘅演绎系有好多种方法噶嘛。可以话真系一个笑话。今日喺立法会唔知会有啲乜嘢嘅事情发生，严阵以待，大家都会见到噶啦。我希望唔会大家觉得系笑话。 反而是终有一日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开心的笑话，我想这一样东西是香港人现在最需要的。风头火势，如果讲到要一个笑话的话呢，找他可以帮到你的，因为每一日他十点到一点，星期一至五他都紧守岗位，同大家用笑话去过三个钟头，他是桂花田。 其实所谓的笑话咪就是我啲甩甩漏漏嘅嘢咯，系啊，冇办法啦， 唔系噶， 系甩甩漏漏， 好重要噶。听埋你听日个访问，豪仔有独特嘅见解，就会答到你点解你呢啲甩甩漏漏嘅笑话喺呢个节目度咁重要咯。 Thank you。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咧，香港咧即系有一个硬币回收柜员机之后咧，我琴日我去邮局啦，谂住寄信啦吓，咁啊即系去睇到咧有啲新嘢，咁咧嗰啲叫做硬币回收机咧喺呢个商场啊、屋苑啊、港铁站都有噶啦，咁啊咁我行经呢个邮局嘅时候咧，咁啊谂住咧，即系平时我会喺屋企喺度贴定嘅，因为已经买咗一啲邮票啦，咁啊突然间，喂唔记得贴，咁就谂住去邮局买，点知哎哟闩咗门添，咁啊我就知道咧邮局咧门外咧系会有部机系啦，卖邮票机，咁俾大家咧即系如果闩咗门，你都可以买到邮票去寄嘅，但系嗰部机好多时都系坏机嘅，一系咧就冇即系平邮本地平邮两蚊嗰只。一系咧，佢咧入咗钱，跟住佢找续咧又找续唔到，总之有啲论尽嘢走出嚟噶啦吓，咁啊，点知琴日俾我见到，咦，佢哋转咗部智能售卖邮票机，哇，真系几方便噶，唔系邮票机，部机系冇邮票卖嘅，吓，咁冇邮票卖，咁你又话卖邮票机，咁即系乜嘢啊？咁嗰部邮局新安装嗰一部咧。叫做邮资标签售卖机，邮资即系嗰个邮费啦，即系寄信嗰个费用啦。标签咁即系话佢唔系一个邮票嚟嘅，系一个贴嚟嘅。咁用法好简单，荧光幕咧会显示咧问你拣咩语言啦，之后咧就买几多钱嘅标签啦。咁啊咁啱之后咧，你嘟一嘟个八达通咧，咁跟住咧个标签就会好似汽水机咁。跌落一个咧透明活门个位置嗰度，咁你攞佢出嚟咧，跟住就可以贴落你个信封上面，咁就可以寄噶啦。其实都真系几方便嘅一站式服务咁，因为起码咧就唔会话搵散纸啦，又唔会有到时咧就会冇嗰个叫做两蚊邮票啊，即系两个七啊等等啊啦咁样，又唔使搵散纸，又唔使就最紧要就系唔使用口水舐嗰个邮票啊嘛，真心赞噶。咁啊，至于咧咁啊，空邮又或者你嗰封信系重过嗰个平邮嗰个重量咧，咁冇意思啦。邮局删咗之后咧，咁除非你啊会觉得其实我唔知两蚊嘅，你买个贵啲嘅咁一件事啦。但系如果咧过重嘅话咧，你又唔知嘅话，你就要等邮局开门揾职员噶啦。咁啊，除咗咧有新设施呢个之外咧，咁大家咧好多唔多咧用邮局嘅其他服务噶。你知唔知有啲咩服务啊？头先我问过阿祖噶啦，咁佢都讲紧一啲嘅。咁咧，其实咧，原来咧，而家佢嘅邮政服务咧，除咗系寄信啊、收信啊、咁啊攞包裹之外咧，都有其他服务嘅，例如你可以用现金、支票、汇票或者移办事交政府嗰啲公共事业嘅账单，咁啊又或者咧可以咧喺指定49间嘅邮局咧。去汇款去到全球200个国家同地区嘅，咁详情咧你就要去问邮局啦。咁啊，除咗汇钱，邮局都可以去攞钱嘅。唔系，头先阿祖讲咗话，咩政府派嗰一万蚊嗰啲系咪？唔系讲嗰啲啊。不过我同你都唔可以去攞嘅，因为佢只限长者。只要长者咧，佢有张长者卡同埋相同名嘅提款卡咧，就可以去邮局嗰度攞钱噶啦。咁啊，一样要揿密码噶吓。咁啊，除咗有钱交易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咧叫自由站，系啦，系乜都知啊，智能乜。咁咧，佢呢个自由站咧，佢就话咧系领件服务嚟嘅。咁佢哋咧又喺香港咧有唔同嘅邮局咧会设置呢个自助领件柜嘅。咁啊由收到通知，即系电话通知短信之后咧。 四日内，如果咧要攞就喺四日内啦。如果你四日嚟都冇时间攞，邮件或者邮包咧会转到附近嘅邮局，你自行去柜位嗰度攞噶啦。啊，其实咧仲有其他嘅服务，真系太多讲唔得咁多。咁啊，想认识多啲公共服务咧机构咧，其实好简单啊，只要上佢哋嘅网站，相关网站咧就睇到好多资讯噶啦。哎，知多咗，你又知道方便咗好多好多嘢。咁到时你可以话俾屋企人听啦。哎呀，唔使一定去银行排队嘅，去邮局都可以攞钱噶，公公婆婆。 细树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先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回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或者反而相信爱，你是天地事，我是长街，怕一吹一到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来不及擦开，里面完美的世界。现在旅店的门牌，现在要挂。 王菲呢首歌叫做《邮差》。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会再学习，我会再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细眼仔，我挂住秀恩琪啊。 你中意咗佢啊？ 我系啊，我中意咗佢。 翻一日啫，冇翻一日学你就啊挂住佢嘅。 系啊，我哋啲幼稚园嗰啲好挂住噶嘛，幼稚园定终身噶嘛。 系啊，我见到我妈咪嗰啲朋友咧，佢哋嗰啲小朋友都系读幼稚园咧。佢话啲小朋友因为太耐冇翻学啦，其实连佢自己嗰啲同学同埋老师姓咩叫咩名唔记得晒。 系啊，因为我哋停课不停学嘅期间咧，我哋日日都见住啊嘛，所以我真系挂住秀恩琪啊。 咁唔紧要嘅， 系咪秀恩琪咧？咩啊？佢咧，佢好中意咧睇日本嘅嘢噶嘛。 例如佢中意睇日本嘅咩啊？ 我唔知啊，佢成日都话啲姐姐咧，哇，好好噶。 哦，佢中意睇美少女战士嗰个卡通片啊，系咪啊？ 揽住人噶。 但美少女战士嗰个卡通片咧，佢都要睇佢哋变身嗰一幕咯。 啊，系啊，系啊，系啊， 变身啊，系啊。咁今日我哋咧，即系唔系应该要讲早晨，又唔系讲 good morning， 我哋应该系讲。 系啊 ，Konnichiwa 系咪啊？ 系啊 ，Hello， 个 Thomas 嗰啲咁样咧。 其实咧，日文咧我真系唔识噶。我识阿呢个度，因为咧郑秀文有首歌叫 阿呢个度，阿呢个度。 另外都有一首歌我都识噶。 Sayonara oh，Sayonara oh。 都几多？我记得咧，玉美姐姐一首歌叫《Yamade Yamade》，搭错车。呢个我唔明点解啊？但系咧，好似好入脑咁咯。 嗱，我哋今日咧就唔系讲日文喎， 哦，唔系讲日文啊， 即系唔系讲点样讲嗰啲日文点样音， 哦，咁又好啊，我哋两个都唔识读，我哋搞都搞笑啦。 但系咧，原来咧，我知唔知我哋嘅中国啊，喺好多好多好多代嘅之前咧，佢哋曾经去过日本嗰度住啊，留低咗好多嘅文化喺度咧。咁跟住咧，好多个汉字，你望去日本嘅时候，见到好多个中文字，哎呦，哎呦。哎呀，呢度 嗰个字咧，系啊，我都好似识咁样啊。 你识啲乜嘢啊？譬如我举个例，有啲例咧系一定识噶。譬如你见到个辛苦嗰个辛字，即系 唔知点解啊？ 辛苦个辛字喎 ，spicy 辣咁嗰个意思系啊。 我有阵又谂都唔谂就话唔知，嘿，好似你好嬲嚟。 我要写低咗个字先知。另外我又记得有一个嘅比较常见咧，冇料。 无聊， 无聊啊！ 唔系讲你无聊啊，无啊，嗰个系无法个无啊嘛。 唔系无法个无咩？唔系有冇个无咩？有冇个无噶？ 啊，有啲有冇？哎呀，咁我又见到嗰个无 楞 住第二个字， 因为咧， 我觉得唔得噶。 好特别嘅嘢咧，就系咧嗰阵时有啲字咧，你明明识读嘅，但系第一下咧，你就会谂啦。啊，譬如头先我哋讲辛辣个辛字咁样 啊， 就佢个意思都系哇，好热啊，好辣啊咁样嘅意思。咁 啊， 系咪？但有啲字个意思咧，系咪完全唔同？唔好以为咧，我哋即系好似嗰啲有字读字无字读边个就搞笑啦。 啱啊，好，我问下你，我考下你啊。 即系呢啲系同个字冇意思嘅，系咪 啊？系啱啊，即系咧，你会见到嗰个字咧，同我哋嘅广东话即系中文嘅意思系唔同噶。 哦， 譬如我哋知道放题系自助餐，系咪？ 系啊， 任食任食，系咪？ 系啊，你醒。 宿题，你知唔知系咩啊？ 边个宿啊？叔个叔啊？ 唔系，系宿舍个宿。 宿舍个宿。 系啊，宿舍个宿，题目个题。你估宿题嘅意思系乜嘢啊？ 唔知点解咧，虽然我冇啊，第一见到个宿字，我谂起宿便，同厕所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嘅，不过同屋企有关系噶。 啊，呢个咧，佢嗰个写法都系有瓦遮头啊，系咪先？ 系啊， 同屋企有关 系。宿题系乜嘢啊？ 同死人有冇关系噶？我 谂 翻阿桂花田姐姐谂嘢嗰个 logic 系啊，即系屋企人死咗咁样啊。 唔系 IQ 题嚟嘅呢个人哋日本嗰啲有。 可唔可以俾我拣啊？ 好啦，如果系话咧，系对学生嚟讲咧，呢个系学生日日喺屋企都要缩题噶。 要缩题系个行为嚟噶。 一样嘢一个东西啊。 宿舍咁系咪啊？ 唔系，学生翻到屋企咧。放 做功课啊？ 系啦，宿题即系咧，宿系即系住宿啊嘛。 哦， 题系题目啊嘛，宿题即系交课啊。哦、 缺题咧咁，我而家想缺题喎、啊。 即系你唔翻学啊？系咪啊？啊，好好啊，我又想同你讲下啦。 好啊，好啊，呢个几好笑。 产业你又知道系咩啦？系咪？ 知道。 即系产业，即系话大家佢有个家当啊，嗰啲咁样咧，资产啦，系咪？ 物业啊，好多钱嗰啲就有产业咯。 咁产业又系乜嘢啊？ 系咪好似形容你个样嗰个残字啊？ 形容你个样都系嘅。 即系残花败柳嗰个残。 形容你头发都系嘅。产业你又知唔知系乜嘢啊？ 乜嘢完全冇拉楞噶？ 系冇拉楞噶，咩叫冇拉楞？ 即系同表面啦，譬如嗱残，我哋话人咧好似，哎呀，你今日好潮水啊，就讲得衰啲就残咁样啊嘛。 我慢慢带领你落去啊。 好啊。 咁几时先会觉得，哎呀，你好残啊？譬如你翻工，你翻工咁样，你翻三个钟残唔残啊？ 唔残。 系啊，咁你翻十三个钟又残唔残啊？ 残啊。 系啊， 长时间嘅意思。 咁即系长时间嘅乜嘢啊？我哋有个 terms 长时间要劳动， 咁即系叫乜嘢啊？即系明明你翻八个钟变咗翻十三个钟 ，O T 啊， 系啊，即系加班啊！ 残业即系 O T 加班嘅意思， 啱啊啱啊！ 哎呀，呢、這个字我谂咧，日本人应该都几唔中意，因为耐唔少就睇到啲新闻咧，话佢哋加 O T 啊、 哎， 加班加到死咗咁样噶。 我俾得过你啊， 好嚟啊， 我有好多个噶， 好啊。 啊、听住咯，呢、這个叫做咧，暗证番号啊， 咁难嘅，你可唔可以解说嗰四个字点写先、啊？ 又真系，咁算啦，咁我拣一个，呢、這个我下次先再讲、 啊啊， 好唔好啊？我讲个最简单嘅林琴啊， 林琴 系啦， 追名林琴系歌手， 啊、林琴 歌手名嚟嘅。 你知唔知林琴系乜嘢啊？系个水果嚟噶，如果你记得嘅话咧，你喺日本超市见过呢个汁卖噶。 林琴汁添啊，仲有，哎呀，林琴汁咁样，士多啤梨， 都系红色噶，唔系 苹果。 啱啊，林琴即系苹果。 哦，嗰啲咩富士苹果，我哋下次见到佢可以话，哇，富士林琴啊！ 完成，但系话好可能会喺九月立法会选举之前颁布。终审法院目前有23名法官，其中15名是外籍法官，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和澳洲，都是非常任法官。报道说，任何限制外籍法官角色的举动，都可能令到香港一些律师和法官感到震惊，担心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北京领导层的威胁。路透社曾经就事件联络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及国务院港澳办，都未有回应。香港政府早前表示，港区国安法不会影响本港司法独立。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82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51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6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8蚊，跌7.4；阿里巴巴197.1，跌3.9；美团点评134.5，跌4.4。友邦保险64.75冇升跌 ，FIE 南方恒指7.94升9仙，盈富基金23.55跌1毫，中国平安76.1跌5仙，港交所273.4升1蚊，小米集团12.06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9.555。瑞士法郎8.023，澳元5.153，加元5.625，新西兰元4.802，欧元8.50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27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66点，跌4点。港金现价报158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5美元，卖出171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喺九龙噶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擎天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君汇港噶。咁再重复多次，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和西隧方向 近住擎天半岛一段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君汇港。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少少，排到康庄道桥底。呢、这个时间，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九龙入口都系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同埋九龙入口都系正常，暂时未有车龙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龙汇道咧都系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龙汇道去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 灾难过后，日本政府决定兴建15米高400公里长的巨型海堤，以抵挡日后海啸再次来袭的威胁。 但是分隔海洋和陆地又要付上几大代价呢？ 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长城再隔离，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咁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我啱啱咧就见到有雷公啊，雷公咧就话我要跟住你，去到咧晏昼一点钟噶。 我发觉我冇带遮，我一见到之后咧即刻出去自己个袋又冇遮， 系啊， 冇带遮。 有啲彷徨啊， 又未到 唔使彷 徨嘅， 只得咪淋下雨啫嘛， 同埋 俾雨水洒下过咁诶洗清楚吓。 一点都未有得放工，今日都唔知几点先有得放工，冇谂咯。 OK， 系啊，冇咩残业咯，你今日。 我、哦 啊、 即系 O T 啊， 系啊， 系今日 O T 到个人都变残业，我话俾你知，残花败柳添，我真系正失联一个。 O、okay, K， 好，今日咧就系点解直播室有桂花田黄耀祖咧？系啊，曾志豪琴日咧大家都听到啦，佢唔系诈病嘅，佢今次兼病啊吓，咁 唔好理佢啦，佢个病啊病啊，佢唔喺度啊嘛，个主重佢咪啦。 嗱，即系咁样嘅，佢就因为失声咁样，即系其实唔系失声啊，佢开始真系唔掂当啊，咁啊佢就话 我就叫佢唔好翻啦， 我哋都叫佢 喂， 系啱啊啱数，佢要应该在家。喺度休息下，休养下佢把声。好啦，其实我而家呢个话题咧，即将咧系唔系针对豪仔嘅、 哦， 我系直接针对你嘅、 啊。 其 实 我 揾 咗呢 个 资，系啊，我揾咗呢个资料咧都两日嘅啦。 系， 但系冇时间讲。 你针对我边度先？本身我系一个好健全嘅人嚟嘅，咩都有啲嘅咁样。 系啊， 但系俾你哋两个讲到我咧，好似甩头甩计啊。 又唔系嘅，嗱，放心，唔使咁担心住。 我又冇担心，你够胆你咪放马过嚟咯，桂花田。 我哋咧喺呢个寻找快乐的人嘅时候咧，最尾有一段时间就系叫快问快答嘅。 系。 好，我而家即刻同你进行快问快答。 哦、好 好快嘅啫。 即系你好快咁问，我唔好谂，我就将最直接嘅答案答出嚟啦。 系啱啦，听住。最近有冇买多咗嘢？ 冇。 有冇系即时日日上网？ 冇。 日日上网买嘢定系 日日上网买嘢系 啊？冇，从来都冇日日上网买嘢咁严重。 哦，真系、哎！ 你讲到讲好似就嚟要入嗰啲咩 shopaholic 啊，要入戒毒村喺度讲 yes， 哎呀，我系阿祖啊 ，I'm a shopaholic 嗰啲咁样，我直直嘅，我系购物狂啊咁啊。 哦，系啊，你唔系购物狂， 未去到咁样。 你真系觉得嗱，我一阵间逐步问下你啊。嗱，有研究就话咧，网购成瘾 系 啦， 讲咗好耐噶啦， 系一种强迫症嚟嘅。 我想我未去到那个地步，我控制到的。 Okay， 嗯 ，OK， 好。另外，环保团体咧，其实咧就做咗访问，我、哦、真系咧， 即系你嗰个快问快答问完啦。 啊，话系问完嘅，好快啫嘛， 真系好快喎，快问快答咁样。系。 咁咧，环保团体咧就话做咗个民调咧，网购咧嗰个包装咧系过多嘅。我想问咧，你即系平时收嗰啲咧，系咪都系咁噶？ 认同。 我咧就唔系多，我真系唔系好多，因为即系我觉得好似好唔稳阵嘅网购。咁但系都试过一两次。 你睇你真系咧。远古嗰啲原始人嚟嘅，着住兽皮嘅，攞住去钻木取火嗰啲，其实网购系可以好安全嘅，只要你揾到一啲啱嘅品牌，即系譬如我搞过你啦，即系系啦，嗰啲咧个退货做得会做得好好啊，各样嘢咧其实唔使担心嘅。 你知我啦，禁制又论尽，睇嘢又论尽，又睇唔得嗰啲条款多咧，我真系好容易 淘汰噶啦，原始人，你 全家我啊行去商场啊，去波士顿铺头，佢哋先有得喺度噶咋，虽然我冇养到佢哋可以赚。 咁睇啦，仲咁提升，两样都可以做嘅。 系啦，你有你嗰届，我有我嗰届啦， 啱啱帮唔同嘅业界啊。 啊，唔系，因为呢个环团咧，都即系对呢啲网购 可以答翻你呢一个问题， 系咪真系好超级好夸张噶啲 packing？ 有一啲系嗱，有一啲咧好简单地，真系攞一个胶袋，就譬如我当我买咗十件衫咁样啦 ，OK。大胶袋就入住十件衫，而十件衫里面咧，每一件衫里面都有个独立嘅胶袋嘅，去入住嗱。但呢个系属于唔过分嘅嗱，又或者调翻转头嚟谂嘅话咧，每一件衫你系当十蚊又好，你当一千蚊都好啦，有一个独立包装，佢真系会令到佢自己公司觉得呢件货物系矜贵嘅， 啱嘅， 呢一个客人系矜贵嘅，我觉得佢咁样做咧系合理嘅。咁即系啦，你买十件衫就应该会有十一个胶袋，加一张纸，嗰一张咧就系你嗰个收条咁样。咁嗱，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啦，我哋再比较啦。有一啲咧贵价啲嘅铺头，嗱贵价啲嘅铺头咧，佢已经有得俾你。 你睇下几咁仔细去逐间讲下究竟嗰啲情况。 嗱，我头先讲嗰啲咧唔包淘佬 嘅， 因为我 系 冇淘佬，唔熟淘佬 嘅。佢全部都 系 外国网站嚟嘅。 咁另外一啲咧就 是 贵价 啲嘅，即系名牌嘅。 系啊，你可以当更加名牌，又或者啲名牌嘅百货公司，即系譬如英国咧黄冚冚嗰个纸袋嗰间咧，系啦，其实有啲嘢我佢你上网买平过喺个铺头度买。 即系寄翻嚟都系咁公平啊！ 仲要系，譬如我买同一样嘢寄嚟香港，平过寄去英国。 哇！ 即系我都喺个，我喺嗰度买香槟嘅，你谂下啦。 好巴闭。 唔系因为平过香港买咯。 明啊明啊。 系 啊， 但我中途嗰支香槟有朋友英国嘅朋友生日咧，我寄俾佢。吓、啊，点解会贵咗嘅？嗰啲税啊，各样嘢嗰啲唔好理啦。 系知道。 但佢嘅包装咧，有阵时令我觉得讨厌嘅，因为佢有唔知呢一间嘅，有多过一间嘅铺头咧，直情有俾你选择嘅。吓，呢一个系咪一个礼物咧？ 系。 如果礼物嘅话咧，你可以选择礼物嘅包装。 系。 又或者你可以选择咧，你自用嘅，用最环保嘅方式去寄过嚟。 啊，佢有得俾你咁样拣。 有得俾你拣， 哎、 但系未讲完。 啊，点啊？ 点解我已经拣咗环保嗰、那个？你都有廿八，即系首先个盒好大啦，唔需要咁大个盒，纸盒好大，纸皮盒啦。咁当然你话纸皮盒都可以循环再用嘅、 啊， 但系讲真，你由英国寄到嚟香港，中间经过咁多地方，即系而家咁样嘅疫情底下， 可能都残旧啊，或者湿晒就等等 污糟啦，系咪？咁、啊、你而家梗系更加唔会重用啦，系咪？佢入面呢即係可能你因為個盒大呀，佢要保住你買咗可能嗰件衫又好，嗰支酒又好，乜嘢都好呢，佢旁邊係有勁多唔同嘅廢紙呀、啊、bubbles 呀、啊、好多時候我哋用廢紙添嘅 bubbles 呀、啊、或者係一啲間隔呀、啊、喺個盒入面度，下面又浪起，上面又浪起， 明啊明啊 make sure 你中間嗰嚿先有、啊、所以可能呢你有呢即係棺材咁大個盒呀、啊、但其實你買嘅嘢呢只係四件衫 喎，真係呀、啊、嘩咁樣就真係好誇張， 但环保咗咯，已经我真系拗爆头都唔明。 如果系唔环保，系礼品包咁，究竟点算啊？ 又有分别嘅，佢话环保咗，佢用嘅纸皮咧，佢话咧已经系循环再用啦、 哦， 或者个 即系可能上次执完嗰啲又再摆翻落去嗰啲环保啊？ 佢嗰个纸质啊，系、 哦、 啊，本身嗰个用料啊，系话环保啲嘅咁样。但系有阵时我都谂唔明。 其实你已经有得俾我揀㗎啦，我已经揀咗用环保嘅方法，但点解都仲係要有咁多额外我觉得唔一定需要嘅嘢囉。 嗱，你嗰啲叫衫可能都觉得好似好矜贵。我上次呢就因为买咗啲嘢啦，咁跟住佢就话哎呀多谢你买咗我啲鱼油丸。 係。 我纽西兰嘅好似係。係啦，咁跟住呢佢就话我而家有份纪念品送俾你呀，就係一个瑜伽垫咁样。咁瑜伽垫啫嘛，咁佢都系个死物，都系胶嚟嘅。哇！当我寄到嚟，我话哇咁大支嘅嗰啲瑜伽垫，因为它卷咗嚟，跟住佢拆出嚟咧，唉，唔该晒，即系头搭尾咧。其实咧，中间学你话斋咧，有好多嘢pack 住垫住咧。咁你嗰啲瑜伽垫，你唔需要怕，唔怕佢打烂啊，又唔怕佢屈断噶嘛？你咪就咁一碌咁寄过嚟。 但佢都会担心咧，如果佢中间有啲咩损坏嘅话咧，可能你收到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呢一间铺头有冇搞错啊？你话送又好，我买又好，嗰个货物咧都有烂咗嘅咁样。但有一啲系好啲嘅，譬如有一个美国嘅叫做都你当系百货公司啦，网上边嘅百货公司啦。 你有出书啊，喂阿祖。 O K 嘅真系，佢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喺入边度嘅，你当有几千个品牌入边度买啦。我会喺嗰度买衫嘅，咁喺嗰度买完衫之后咧，佢就一个环保嘅纸皮盒入住。每一次入边，譬如我当买咗十件衫啦，又系佢就会将十件衫摆埋一齐，一件一件咁样折好咗之后咧，用一张嗰啲雪梨纸包住，冇再有独立包装噶啦，就入一个纸盒入边度。而呢个纸盒嘅 size 咧，永远同你入边货物嘅 size 系非常之接近嘅，所以咧 就 唔会 压榨啦， 系唔会压榨各样嘢咁样。所以呢一间咧，我系觉得啊，喺呢一方面我自己买咗，我觉得最舒服咯。 好啦，嗱，即系我哋而家听首歌先。呢、这个只是其中一格，希望大家是因为那个叫环保问题呢，叫大家少去进行这个网购。 又或者其实叫网购那些铺头啊，他们自己其实有阵时可以他做好一点，其实我们唔應該即係少啲網購嘅，我覺得。 或者佢哋環團咧，即係環保團體都希望大家咧，當你收到嗰啲包裝之後咧，係可以再循環再用翻嗰啲包裝嘢嘅。 換屋四十對鞋，診處次發現到書架裡。拆也未拆几套书，新衣宴会里再穿一次和其牛奶，厨房中倒过了几次，填海区中发现每张海报是废纸，全部买下了事后如此，送走尘封一片贵重的相机里，从无拍摄下半张照片，什么你信我人生一片耗尽时间，无非想拥有每间店，拿不走的快乐也许比较实际点，其实 在这垃圾堆。 缺少，每天要捐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奢侈不过要我精心逐消化。 林美康嘅买不到的快乐，唔知喺呢个网购嘅时候啊，阿祖祖搵唔搵到个快乐咧？ 有啊！ 嗱，有研究就话啦，喺网购期间咧，有啲咩感觉啦吓、啊，即系想问下你有咩感觉啦？喺、选择即系拣紧嘢嘅时候啊，喺揿买嘅时候啊，定系付款嘅时候咧，边个过程令到你最满足咧？ 付款好难，好快乐嘅，讲真 啊， 但我有一个阶段嘅我付款系令我好快乐噶、因为嗰一排即系真系细个啲嗰阵时咧。有少少購物狂嘅，有少少唔係自己控制到嘅，撳落去嗰下勁開心，yes 好，我又擁有一啲嘢啦，但跟住得住就得嚟好多嘅失落咯，又買咗嘢，你做咩又控制唔到自己啊？咁樣癲咗咁啊，星星抌心口啊，跟住開始。 有冇見到呢個字句啊 ？If you like this, try this。 有个， 如果你诶中意佢嘅，你就试下佢啦。咁样有冇一有呢个字句啊？ 你好似叫我试下毒品咁样嘅，你 唔系啊？即系喺网购里面有冇呢啲咁嘅 slogan 咧？即系或者字句咧，叫你话啊，如果你想试嘅，不如就试下啦。咁样即系去吸引你，影响你 买。我始终都觉得你系叫我买试毒品，又冇嘅嗱。我有啲唔同嘅，边啲字眼会最吸引到我，令到我唔需要买都买咗咧？ 就是半价，低过半价，大减价， 得减价优惠。因为佢哋你买开嘅话咧，你就算你唔我斩手指，我入嗰个网站，佢会 email 俾你噶嘛，咁你又会见到咯，或者你见到嗰啲 notification 嘅时候咧，你都会知道啊，佢又减价啦。 好，我就系话啦，当你遇到买到半价或者低过半价，唔理佢有冇需要嘅时候买咗先，有冇好似饮咗酒嘅感觉？ 即系咩啊 ？High 咗。结果啦， 有， 哎呀， 哇，抵即我直情会话，唔系唔买嘅话，你半价，你睇下呢个半价完之后啊，呢日买啊，仲有额外嘅八折啦。喂，咁点计啊？即系咧，而家咧系三折咯，咁样，梗系买啦。 突然间数好精咗系咪啊？ 计折头我不嬲都 OK 嘅， 系咪啊？ 自己盘数有几多钱嗰啲就唔识计，折头我就最识计。 佢咧美国有大学嘅研究，佢话喺网购嘅时候咧。即係可以諗都唔諗就去買咧，係冇理性去思考過究竟呢件物件需唔需要，不論衫褲鞋襪或者係一啲家庭用品等等嘅嘢咧。佢話呢個過程咧，係呢個快感係好似飲咗酒咁啊！你係即係嗰個飲咗酒嗰、那個感覺啊， 係有啲興奮啊，感覺 有啲好 high 咗， 係啊 high 咗咁樣， 腎上腺高咗咯，係啊， 有冇呢啲嘅感覺？即係佢呢個研究，佢就話係會有咯。 我又冇喎、但我知道唔好飲醉酒先至網購呢個係真嘅、有試過。誒點解我買咗呢啲嘢就真係唔需要啦。 呢、這個真係好有問題啊！嗱，仲有佢話咧一個叫做強迫性購物治療師啊，佢係好專業嘅。強迫症都唔止，佢係強迫性購物治療師。 係， 跟住就話啦，買咗嘢咧，得到嗰件物品咧，得到咗嗰件物品啦，嚟到啦，佢話未必係最開心嘅， 有陣時會失落添，真係㗎，真係會覺得話， 喂，你未收等收嗰、個果嘅喎、 啊。咪，但係有陣時我都話啦，你買完嗰刻已經會有後悔啦，即係會覺得其實。你仲买牛仔裤做咩啫？黄耀祖，你得两对脚，对脚已经唔长噶啦。 系两只脚，一对脚，两只脚。 我就以为自己有两对脚啊！你知唔知啊？ 四只脚， 所以买咁多牛仔裤啊！又买牛仔裤做乜嘢啊？咁样咯。但嗰阵时你见到，譬如我嗰日忍唔住买咗一条，其实我知道我唔需要牛仔裤，因为夏天我系唔着牛仔裤嘅，我怕热。 啱啊。 咁所以咧，但系见到。$25啫，原价$200+，即系一折咯。你点可以唔买啊？就系咁，我就买咗一条我唔需要嘅牛仔裤，翻到嚟着，其实都冇咩特别啦。跟住为继续氹翻自己，仲要氹翻自己系咩咧？你咁啊，原价$200+，而家你$20+买咗， 俾我嚟着好啦，系咪？ 自己仲要自己去尝试说服自己，我买咗啲冇需要嘅嘢系合理嘅，你知唔知啊？ 你$190即系我乘翻 个医生嘅 contact 我 $190即系200×$200一条裤， 系啊， 即系其实你 $200条牛仔裤， 但原本系$2000， 嗱系嗱咁样。吸唔吸引到啦？阿田你就唔容易使钱嘅，咁样系咪觉得好抵啊？咁 我都会，我系会，我唔系，佢系会好令我心啰挛挛。 买唔买好呢？可能咧会睇完之后又翻翻转头再睇，再喺度来来回回思考嘅。最终揿唔揿掣咧？我谂我都唔会揿掣。 系啊，喂， 因为譬如嗰个 好容易攞去便利店就得咯。香港任何一间便利店 嗱，就系呢啲便利店咧，咁退货容易咧， 就系咁便利。 系啊，就系、是、令到你哋呢啲 你咪退货咯，系咪啊？我而家似唔似一只魔鬼啊？ No. 我将我嘅人生经验同你分享。 我惊退唔到，退唔到佢中途俾人拦途截断去，退唔翻个货，咁我咪白白俾咯，又冇货又冇钱咯。 谂得太多啦，试下啦。我好似而家我知一个小毒枭，我话俾你知。 嗱，咁我而强迫性购物治疗师佢就话啦。佢又買咗咧，我嗰啲貨品咧得到咗嗰時咧係未必唔開心嘅，好似你頭先又早早買咗啦，即係撳完即刻後悔咗，跟住嚟到，唉、哎，係咯，即係嚟到諗又如何啦咁。佢話咧，原來咧喺購買嘅過程咧，先至係最吸引，最令到你哋咧呢啲人咧係感到開心啊、興奮啊咁。 所以我咪講過咧，有陣時咧。嗱，我又冇影響佢生意嘅，但我又要過咗自己個手癮喎，咁我點做咧？即係喺度唔係 唔夠得㗎， 咁樣係咪個手癮咁點去解決咧？我擺咗落個 save 咗佢咯，係啦，但我唔買咯。 哦，即係都係做咗呢個過程， 係啦，跟住我就擺低佢，擺低個電話，唔好再撳，唔好再撳咁樣咧。 即係唔去到付款就 OK 啦。係 啊，咁我冇俾錢啦，咁我都過到手癮， 同埋又唔需要咗人哋啊。 譬如疫情開始嗰排咪係咯，譬如一月、二月啊， 係咯， 我諗一月二月到三月中到啦，我都真系冇任何买衫啊各样嘅嘢噶，但系你都要有阵时都有瘾噶嘛，咁咪 save 咗佢先咯，储存咗佢先，可能之后你想拥有咧咁啊。 Okay, okay, 使唔使戒甩佢啊？ 我唔想，我都 OK。我而家唔 系你啫， 唔系喎，因为我觉得而家我系我自己，我唔系好似你嗰个报告讲嗰啲咧，即 系 有强迫症，逼住自己要买，系、我都仲可以控制得 到 啊嘛。 系啊，嗱咁啊，专家就话啦，佢话可以点控制咧？真系。减少上呢个购物网站啦，最好嘅话 delete 咗个 app，delete app 系啦，delete 咗个应用程式，跟住咧用呢个无痕方式咧去搜寻你个网站，咁啊好等到嗰啲咧，因为你无痕啊嘛，即系冇 任何嘅 history 摆 啦，系啦，咁你当你睇其他嘅网站，譬如你揾资料嘅时候，嗰啲咪减价嘅嘢广告唔会弹出嚟俾你啦嘛， 系啊，嗰啲就唔好 subscribe 啦， 咁就唔会去引到你去专注唔到去咗另一个网站又去买啦嘛，咁同埋咧，就希望咧自己咧将你张信用卡，因为一定系信用卡上网啦，就限设一个 budget 咯。 系， 最好你限到就每次嘅 budget 咯，咁你就唔会使多咗个钱啦。咁，仲有咧，佢话咧，同埋真系咧提升自己去买嘢嘅要求，唔好滥买。 呢、這个我觉得系最有用。 系啦，佢话要停一停，谂 一 谂，你呢件衫。你呢条裤需唔需要买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 喂，你做咩？你做我条虫啊？ 因为我就系知道你屋企有彩虹色。 我试过买十个色咯， 咪就系咯， 劲咧！ 佢话真系要你提升自己去选择买嗰样嘢要求。 去翻嗰个阶段噶啦。 OK， 希望、 希望你可以戒得甩啦。 系啊，希望大家如果有咁嘅情况，我都留意阿田有啲咩忠告俾咗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国歌条例草案经过近两年多时间审议，立法属宪制责任，港人有道义同有责任尊重国歌，只要市民唔公然侮辱国歌，就唔会堕入法网。一般市民无需担心违反国歌法。他又说草案和自由以及人权争议扯不上关系，他不希望议会发生暴力行为。另外张建宗说，政府会尽力向市民解释港区国安法，重申不会影响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反而稳定营商及投资环境。他指出，不同国家都由国家层面订立国家安全法例，认为其他国家批评中国属于虚伪和双重标准。国歌条例草案早上将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有网民号召包围立法会，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立法会和政府总部一带不时截查在场人士，警方严密布防，连接立法会的中信天桥早上六点开始封闭，至于通往立法会和中信大厦的天桥，持有立法会证件的人士方可通行。 現場除了有防暴警察和特務警察戒備，警方在附近一帶設置水馬陣，防暴警員幾個人一隊在多處巡邏和駐守，並且停泊多架警車戒備。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晚到立法會附近探望現場警員，說是向警隊打氣。據了解，警方已經調配足夠警力應對突發情況。路透社報導，港區國安法將會禁止香港的外籍法官處理國家安全案件。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回應說，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審判案件和他們的國籍無關，不明白禁止外國法官處理國安案件的原因。他又說，終審法院有十多名外籍非常任法官，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如果作出有關限制，可能會破壞終審法院和香港司法獨立的形象，日後可能會影響普通法管轄區的法官來港交流和工作。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葉巧琪說，有關做法可能反映內地不尊重兩制差異，對法治的認知和香港亦都有偏差。他形容，你行你的，我行我的，才是堅持兩制精神，如果混淆將會衝擊兩制的概念。南韓過去一日再多40人感染新型肺炎，新增病例是近兩個月以來最多，累積確診病例11265宗，269人死亡，超過10000人康復。南韓今日起全面復課，但是各地都出現和首爾梨泰院夜店相關的零星感染個案，包括首爾西部富川的一個物流中心。衛生當局追蹤到至少15宗個案，又說數字可能更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下午一點。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321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57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8.2跌7.2，阿里巴巴197.1跌3.9，美团点评135.1。是报135.2跌3.7，友邦保险64.85升1毫，FIE南方恒指7.92升7仙，盈富基金23.55跌1毫，小米集团12.16跌2.6，中国平安76.2升5仙，港交所273.6升1.2，中芯国际17.68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67，加元1.378，人民幣7.153，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96，澳元對美元0.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日經平均指數報21399點，升131點。港金現價報15835元，跌12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11.47美元，賣出1713.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啊，就系红隧港岛同埋九龙入口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土瓜湾有道路工程啦，所有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弄道噶，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出人跑运动员谢俊彦，今年19岁，现在在佛瑞南书院读中六，我练了长跑5年，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学界1500米、5000米和越野赛冠军，而且在2017年入选香港队，代表香港出战不同的比赛，现在拥有4个香港青年纪录和1个学界纪录。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迷茫。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星期三我们的，今日嘅我们的咧，我谂大家如果睇住呢几日嘅报纸咧，都知道有一位真心传奇嘅朋友咧离开咗我哋嘅， 系啊，就系何鸿燊先生啊，我哋都系好多人咧都会叫佢做何博士， 或者。赌 王，赌 王 系啊， 系啊， 赌王呢个名真系咧，我细细个已经识佢啦。 而佢当之无愧， 系啊，真系。 你谂下，以前我哋过澳门嘅话，真系会有一句戏言啊，系咁样讲噶嘛。唉，问阿何鑫攞啲钱使下先。 系啊， 呢个咧都系我哋嘅听众其中一个咧，即系谂起何鸿燊博士嘅时候，一个好大嘅回忆。 因为即系佢诶喺度，即系98岁啦，系啦，中年咁样，所以咧，即系佢喺个赌场嗰方面咧嘅事业咧，系真系嘭嘭声嘅。你即系第一时间。不好意思都要讲佢葡京噶嘛， 系可以讲，我觉得呢个系谂下佢人生其中一个好大嘅成就嚟噶、 啊， 或者咁讲，澳门如果冇当年佢有份啦，攞到嘅第一个嘅赌牌啦，起嘅第一间嘅赌场啦，我谂而家澳门嘅发展同冇咗红星嗰个好唔同咯，我就咁样觉得， 系、啊、可能吓、啊， 所以咧今日我们呢个主题咧就系何鸿燊啊，我哋一代嘅赌系何鸿燊一代嘅赌王啦，系咪？咁变咗咧，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咧啊，觉得哇！即刻谂起阿赌王，你就谂起呢一啲嘢嘅话咧，都欢迎你喺我哋面书度留个言啦。 其实真系嘅嗱，即系唔好话我哋啊，而家今日终于睇到佢咧，即系嗰个诶，佢嘅人生系一生系点样啦。 系 咁，总之系赌王啦，去诶几房人啦，即系呢啲系大家众所周知嘅几房人啦。跟住好多个仔，好多个女啦， 16个 诶，啲仔女好靓女啦吓，跟住又好本事啦，跟住咧即系赌场啦。酒店啦， 慈善事业啦，赛马事业佢都有份参与噶。 跟住咧，我仲有话咧，我话乐乐，我话你都要多谢佢啊，咁样。 点解啊？ 咁点解多谢？点解乐乐同佢都有关系咧？因为咧，佢有一年 难道 咩咧？请问 我就系想知咯。 因为咧，佢真系好多嘅慈善咧，就好多嘅捐献啊，系好多嘅捐献咧，就系咧佢捐咗去中国航空唔止啊。太空啊， 系 啦，航空事嗰、个叫做事业咧，就喺度咧，俾佢啲学生咧，资助啲学生咧，就上去呢个叫北京咧，嗰、个叫做太空北京嘅航空嗰个叫做中心嗰度去参与，都系写住何鸿燊先生嘅捐献噶。 系啊，所以咧、各方面嘅事业咧，都可以代表住佢呢一生咧，非常之传奇嘅。不如我哋就由佢点样发迹讲起咯，好唔好啊？ 成日都讲啦，佢真系咧，即系当即系传媒啊、报章啊、杂志等等咧，都系讲紧咧，佢系出身于一个显赫嘅家族， 系 好犀利嘅，系啦，河东家族大家族添啊， 系啊，但系 嘅，有一个 系啊，都有个八嘅、哦。 系啊，因为原来咧，佢当年咧就系细细个出世啊，出世嘅时候，好似阿田咁讲啦，显赫嘅世家， 系啊， 含住金锁匙出世嘅， 香港四大家族之首噶，系啊，系香港曾经系首富啊， 佢爸爸咧就试过咧一夜之间咧就真系冇晒啲钱，甚至要避债逃走去到越南添、 嗯， 就令到佢同佢妈妈两个得翻相依为命，家落中道啊。佢话咧最穷嗰阵时啊，个身得翻10蚊嘅啫， 系， 即系你谂下，而家佢个身家以千亿去计噶嘛，系咪？ 系， 但系佢当时最穷系10蚊嘅啫，但系就凭住一样嘢就系话，我唔会输、 嗯， 我要 OK 咁样， 即系好坚毅嘅，我觉得佢 嗰、啊 那个嗰、那个谂法，即系讲紧咁多年前， 佢自己有解说到噶，佢话当年咧就因为个爸爸咧就系喺1934年嘅时候，因为炒股票咧冇晒所有嘅钱。啲親戚朋友呢以前就當佢係寶，佢係直情係咁形容，而家就當我鹹水草咁樣、 啊啊， 甚至乎有憶述過咧，就話曾經去嗰個咧父親嘅世交個診所度補牙，佢話。扯你都冇钱，冇咩啊？剥咗佢啦，咁样 真系啊！ 跟住咧就真系剥咗佢只牙啦吓，佢、就话因为就自己家乐曾经咧就家世衰落啊，咩嘢人嘅面色啊我都试过之后，佢就同自己讲，我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佢、就要发奋读书，所以咧就由读书唔成咧变成做咗学霸，甚至系考到奖学金入咗呢个香港大学啊！修读嘅咧。就是同嗰啲咩賭場嗰啲咧，就咁聽來冇乜關係嘅。 係係係。 佢係讀生物同埋化學嘅喎，咁樣 都犀利嘅。其實你都咪話 嗱，呢個就係佢嘅第一步，就係因為咧係可能有啲人都會覺得，哎呀屋企冇錢啊，點啊點啊。其實呢個賭王佢開頭咧屋企都係冇錢嘅，但係就同自己就係要咬住牙根，我要俾心機咁樣。不過咧，佢最終咧大學未畢業嘅，就是、因為呢個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啦，佢就決定。又揾到个机会啦，佢就去咗呢澳门度避难同埋发展，因为当时佢个英文好流利啊，所以咧就喺一啲嘅粮油公司度工作啦，主要咧就负责出海去做一啲嘅粮食买卖咁样噶。不过佢当中咧又经历过另外一单咧都几震撼嘅事件噶吓， 可唔可以用呢只歌咧点俾佢听？真系好犀利。 啱啊，尤其是讲到咧，佢喺个海上面曾经同死神擦身而过嘅，所以呢一首歌都几啱攞嚟听住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要做泥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作污泥又污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让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头先咧就讲到阿何博士啦，曾经咧好多次话同死神擦身而过。 系有咩事呢？ 其中一次咧就系佢喺一个交易里面咧，个身咧有30万嘅巨款，但讲嘅系1940几年嗰阵时话。 哇！ 仲要遇到咩啊？遇到海盗啊，大佬！即系而家揾唔到噶咯，真系。 即系你讲俾人听咧，海盗咩年啦、啊？咁样系讲紧想当年啦、啊，当然。 佢话当年咧曾经咧置身喺呢个枪管之下嘅，真系有枪指住个头嗰啲 friend 嚟噶。跟住咧，不过好彩就好彩，一班嘅海盗咧因为分赃唔匀啊。自己有內控，佢就好機警地咧，就即刻將隻貨船駛走咗，先至脫險啊！亦都因為咧，當年咧喺呢個1943年啊，佢為呢間公司咧立咗一個咁大個嘅功勞，公司咧分咗紅100万俾佢。而呢100万，1943年嘅100万咧，就係何鴻燊先生啦，去創業之路開始嘅第一步啦。 哇！ 唔怪之啦。咁即系 真系唔止有血有汗，仲系 真系攞 条 命 噶咁样。 哇！真系咁，我有经历，你愿唔愿意咁样经历嘅？我真系觉得我未必有咁嘅胆量。 唔系你想唔想 啊？ 系你，我哋都唔系有机会可以咁嘅经历啊。嗱，呢个 嗰四几年有100万嘅俾翻佢嘅时候，佢就攞呢次，同埋佢人咁有毅力系咪？ 你谂下， 即系嗰个心态系啦，我唔会衰嘅系啦。 1940几年，你揸住100万，其实好多人会谂退休啦。 啱啊！ 其实你谂下嗰阵时嗰呢嚿数，对于我哋嚟讲系天文数字嚟噶咯。翻译翻即 系 计翻而家个汇率系咪？但系佢就唔系咁谂，佢开始咧就做唔同嘅生意啦。1947年咧就同一啲嘅合伙人咧就要做一啲嘅炼油厂啦，成为咗澳门电灯公司嘅主要供应商。 系 你谂下，真真系好叻啊！你呢一样嘢， 生意头脑，唔系明明佢读大学嗰啲都唔系拉间嗰啲读嘅嗰啲经济嗰啲嘢噶嘛， 系 咪先？ 但系因为咧，佢当中咧，唔好以为就咁就系一帆风顺啊。其实咧，佢之后咧就因为咧发展得好快啊，澳门嗰方面咧就引嚟一啲嘅黑帮啊、黑道啊，就结怨咗嘅。所以咧，去到1953年嘅时候咧，佢系被威逼咧要放弃咗澳门嘅事业啊，甚至有收过死亡恐吓啊。之后佢系要结束晒澳门嘅生意咧，翻翻嚟香港嗰度发展。但系佢话佢嗰阵时咧，心底里面有一句说话嘅，就系话。我一定要打翻翻去澳门， 嗯、 即系佢觉得呢一个系我发迹嘅地方嚟嘅，佢唔想就咁放弃。 好强啊！嗰个心智系咪啊？ 系啊， 即系好打不死咁样。 如果唔系做唔到赌王嘅，真系因为下一步就到讲去做赌王咯。嗱，经历咗啲嘅时间，翻咗香港之后啦，地产业啦，各样嘢咧，佢都有做到。去到1959年嘅时候咧，佢赚到佢人生第一个1000万。 哇！ 1959年、 啊， 我哋而家2020年。都冇啊！我同你，好合理啊！咁系咪？ 系咯，都好合理啊！佢即系由四几年揸住嗰100万，跟住但期间唔系一帆风顺嘅，讲紧都有起有跌过，有输晒。 有啊！ 但系跟住经历呢、這个可能十零年间咧，佢由呢个100万就变咗1000万。 但系跟住就唔止咯，因为咧1961年嘅时候啦，佢真系可以成功去翻翻澳门度发展啦，并且投得咧25年澳门嘅博彩业嘅专营权啊。 系啊， 咁啊开始咗澳门嘅第一个嘅赌场啦，系咪？赌场嘅生意咧，去到2008年嘅时候咧，就估计佢嘅身家去到700亿身家嘅。 讲紧系 2008年就700亿，系嘅身家啦。咁样，佢其中一句格言咧，同埋好多金句啊。下一步我真系好想讲下。其中呢一句，我真系觉得，喂，大家攞纸笔可以代一代写一写低佢嘅。 其实咧，佢都有意思嘅，唔系佢唔系真系乱咁吹嘅，系咪啊？ 系啊，咁你想唔想听下？ 我想听下。 系啊，其中一句就 系 讲，我一生人。唔会听个 no 字，一定要搞到 yes 为止。 哇，净系呢句，即系佢系一个 yes man， 不过要讲得出、做得到嗰只。 而佢唔系净系 say yes， 佢系要同自己去 say yes， 即系唔系同人哋、人哋话咩得，好啊好啊。 唔系 yes man， 系啦，系讲得出、做得到嗰个 yes， 系咪？ 系啊，嗱呢一个咧，只系佢其中一句嘅金句嘅啫。佢有好多唔同嘅金句咧，我都觉得咧，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嗱，例如 我琴日咧喺电视睇听到一句嘅，佢有个三字经系入咗脑嘅，咁佢就话啦，咩啊？佢 我答你唔到噶， 佢话弃无益啊，即系佢讲紧咧，真系要做事， 勤有功，弃无 益。佢系话真系要做嘢，真系多做事，你先至可以有你嘅成果。 系 你挂住玩嘅，对唔住啦。就冇咗呢件事噶啦，即系就唔会有佢今时今日嘅成就啦。 系嗱，另外一样嘢咧，就开赌场噶嘛，佢都劝过人噶， 系啊， 即系好似落闸叫大家唔好嚟咁噶，去劝大家唔好沉迷赌博。 啱啊， 啱啊。个原因系咩咧？佢话我一向都劝人哋将赌博系当系玩耍娱乐， 娱乐啊嘛， 千祈唔好过分去赌，因为佢有解说噶，过分赌未必有得赢噶。喂，因为我系抽水噶，但系啲人咧就唔听咯，即系佢讲咗一句好真相俾大家听嘅，就系、是、你觉得你赌系会有机会赢啊？讲到明，我先系赢嗰个，因为我系会抽水嘅咁样。 我系唔需要赌，但系我都要攞到你啲钱。咁就、其实佢，因为你谂下几得意，佢自己开赌场，你真系唔好沉迷啊！咁系做商家嘅，都希望到喂佢快多啲嚟咯，系咪先？如果唔系我点赚钱啊？佢就话。当娱乐好啦，你嚟玩下好啦，唔好沉迷啊！ 系啊，嗱，另外一个我哋头先讲咧，话佢咧即系少年时代咧，家乐中道，其实都真系几吃力噶嘛。佢咧忆述翻咧，佢就有一句咁，另外一句嘅金句咧，劝勉大家啦。佢就话，当时穷起上嚟嗰阵时啊，啲人咧即系用另外一对眼去睇你噶、 哦， 见到我咧会运路行噶，惊我咧同佢借钱啊嘛，所以。 我自己就试过呢一个味道之后，我就识得我一定要发奋啊，咁样 唔要俾人睇死系咪？ 系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对一啲唔同嘅政治事件咧，佢都有几多嘅发表噶噃。 系啊，佢系好得意嘅呢，你阿赌王咧，佢真系咩咧，佢都。涉猎喺佢个， 因 为 其 实 佢喺政坛方面咧、哎、都有，即系有几大嘅影响力噶嘛，咁多年。 佢喺呢个佢全国政协会里面都有发言噶，都有发表下噶。 零五年啊，我哋香港嘅前特首咧，董建华咪有一个85,000嘅政策嘅， 系啊， 佢有 comment 到噶，佢当时系点讲嘅咧？佢就话。唉，逼我讲咗7年大话，年年都话楼市就快好翻，大家放心，一定得嘅，揞住个心讲咪得咯咁啊！其实你谂到真系好感言，好大胆噶吓，而佢唔单止咧，对于一啲即系政治敏感嘅话题，佢会大胆去讲啦咁样。佢咧对于佢自己屋企嘅嘢，即系其中一样啊，阿赌王。四个太太系咪先？四房人啊，佢亦都要教到男士啊，同埋教埋啲仔女啊，应该要点做？ 我真系觉得咧，系啊，佢都有教大家点样去追女仔，同埋佢喺佢心目中女人嘅地位系好重要嘅。 嗱，佢其中对话男士要点样去锡老婆有咁讲过嘅，系话男人对老婆一样要三从四德， 系 就系老婆化妆嘅时候你要等得， 系。 闹人嘅时候你要 忍 得， 系啦； 买嘢嗰阵时你 要 舍 得， 系咪？ 呢、這个真系好犀利噶！ 仲话咧，你个笑容要似咩咧？要似哈巴狗，但千祈唔好咧沦为一个杂熟狗头。对情人太太都要好噶，所以男士咧就要送9卡宝石同埋9999嘅金色俾老婆啦，咁样。 所以你话佢啊，佢咁样点唔吸引到？吸引咗咁多个女性， 金句仲有好多，而佢嘅家庭都非常犀利啊！一阵间再讲。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昨天呢，即是看电视都看到赌王呢，很多时候都会出席一些叫筹款的宴会啊，或者晚会呢，都会成日都唱着这首歌的。 嗯，亦都我见过啦，好像有跟赵薇有唱过啦，跟他家人都有唱过这样的。亦都有一些爱情故事呢，就讲到呢这首歌呢是他跟四太的一些的浪漫回忆来的这样。但讲到其中一样呢，即是除了说他有很多金句之外呢，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讲，因为这个真的好笑。他说呢，在08年的时候呢，洪生呢就回应翻佢个女啊，有意向前度向前夫啊借种生仔一件咁嘅传闻啦，咁样，跟住佢就咁答嘅，佢话我一滴都唔赞成啊，系啦，佢亦都有讲过，就话我成世人最唔中意就 系 输呢一个字，而佢咧亦都有人问到佢，哇，你有即系四位嘅太太咁样啊，会唔会都即系好吃力咁样咧？咁样，佢就喺2007年嘅时候咧，佢话。唉，其实每逢十月咧就佢生日嘅时候啦，佢就话咧都要奔波几房，佢就用咗8隻字咧去总结嘅，佢就话 佢話咪食得好飽，食得好嘔啊！ 佢話走到氣咳， 係啊， 食到嘔突 啊， 咁樣。 係啊， 佢都有試過咧，喺一啲嘅訪問裏面咧，就講到咧佢自己嘅女女啦，因為佢好多女女，大家都知道，有啲就事業好有成就，有啲咧就美貌到不得之了，有啲兩者兼得咁樣啦。佢有咁樣講過喎，2007年12月咧，佢有講過就係話阿三個咧嗰邊就個個都靚。阿四个大女咧就麻麻地啦，咁样，即系呢一个咧，亦都系有够胆咁样讲过嘅。 啊，佢真系犀利咯，咁去公开嚟去讲， 系啊， 又唔惊佢哋嬲住啊。 而我觉得我谂呢一个咧就系佢嘅幽默，佢嘅风趣咧系唔系，即系呢个就即系个赌王嘅风范啊！大家都会见到啦，甚至有一啲嘅电影咧就用佢嚟做一个蓝本啊，就拍摄当时咧就呢个新歌传奇啦，有阿刘德华咧就饰演咧贺新呢一个角色。就是用啊赌王的故事来做蓝本， 因为他们家族实在太大了，太显赫，即是因为呢即跟我们一些叫做平民百姓是真的争天拱地，争得很远，所以对他们一家族来说都好很多迷思，即是很多 很吸引的话题去看的。 会啊，即例如即情史啦，我想这个都走不掉啦，但是呢你看回一些他的访问的话，当然可能你会说哇，四房人啊，真系好似香港澳门咧，唯佢独尊咁样，因为有我哋嘅听众喺我哋网上面咧度咁样留到言嘅咁样，都有讲到我睇到一啲嘅资料咧，就系话咧，当年咧即系第二房嘅时候咧，纳妾事其实都系根据住呢个大清嘅法律去做嘅。 系 第三、第四咧就系有摆个酒嘅咁样，系啦，就一个认定咁样啦，系咪？ 系啊， 系啊，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大家就系不停会讨论，同埋佢嗰啲仔仔女女啊，哇，究竟 即系嗰啲新闻啊，咁啊。同埋而家咧，即系都讲紧啦。你头先话2009年佢因为跌一跌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有一个叫增产嘅风波， 亦都有啦。而另外一个咧，2002年咧，佢都试过有一个，我谂大家可能会比较少知道，曾经原来有 FBI 嘅前特工 系 想招揽赌王嘅， 咁犀利， 就系咁犀利啦。个原因系乜嘢咧？因为佢啊，又喺朝鲜嗰边度咧，又搞到赌场啊，各样嘢咁样啦，人脉好多啊，所以咧就会觉得啊，会唔会赌王你都可以帮我哋 FBI 手做我哋嘅线人啊咁样？ 啊，不过咧谂得到嘅， 最终嗰啲情报人员咧，即系就算有尝试啦，但系赌王应该咧就系冇应承到嘅。我谂佢嘅事迹咧，应该有排讲都讲唔完啦。我谂佢对香港、澳门、对世界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希望赌王何鸿燊先生一路好走。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 坚持两制精神，如果混淆，将会冲击两制的概念。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仍然坚持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国家独立日庆祝活动。大约十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当地星期二向国防部长埃斯帕和内政部长伯恩哈特发联署信，表示忧虑7月4日举行独立日纪念活动的安全，认为活动将会令到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承受不必要的健康和安全风险。白宫发言人回应的时候重申，特朗普计划举行独立日庆祝，但是将会与去年的方式有分别，会确保参加者的健康和安全。他又说，美国人对抗疫情大流行的巨大勇气和精神，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为确保美国人的独立而战，两者都应该在今年的国庆日庆祝。不过民主党籍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强调，当地仍然是实施紧居家令，表明不久将来都不会为举行大型活动发出许可证。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大埔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一点。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7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8蚊，系跌7.4。友邦保險64.8升5仙，盈富基金23.6跌5仙 ，FIR 南方恒指7.92升7仙，小米集團12.12跌3毫，中國平安76.25升1毫，港交所273.8升1.4，中芯國際17.6係升1.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2，英磅9.552，瑞士法郎8.024，澳元5.155，加元5.63，新西蘭元4.804，歐元8.4996。每百日元對港元7.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281。日經平均指數報21453點，升181點。港金現價報15835蚊，跌12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07.7美元，賣出1708.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出行到南去大角咀方向咧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出行道北近住温思劳街。咁另外丽景山路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丽景山路近住马嘉烈医院路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经过小心。而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同九龙入口都系正常噶。红隧的香港和九龙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低塞，龙尾接近果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面上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Sister， 我有罪啊！ 我都有。 吓？ 哦，冇，我问你有咩罪啫？ 我最近不停食嘢，但系我健身教练打嚟嗌我去做 gym， 我仲呃佢我唔得闲添。 咁欠动力，咁你有冇睇过电视咩健身节目咁啊？ 有啊。个女主持呢靓啊靓啦，但讲到做运动佢得唔得噶？ 讲咩啊你？ 咦，你唔系 sister 咩？ 我系庄端儿，系师兄啊，做运动都咪几得啊！ 咁你喺度搞咩呢？ 准备做节目咯，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有我庄端儿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静静地听又得，一路做运动一路听又得啫。 你知唔知 CIBS 系咩？ 我知系可以俾声音地讲嘢。 我知系俾香港人发声。 I know i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我知系唔止我哋视障朋友有参与，人人都可以参与。 香港有个开咪机会叫 CIBS， 有个广播平台叫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想开咪做广播人，心动不如行动，即上 CIBS.RTHK.HK 申请啦！ 截止日期6月18日下昼5:30。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新闻翻嚟之后，风骚快活人啊！咁啊，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雷暴警告咧，去到1点噶。 系啊，今日直播室里面咧就有黄耀祖同埋有桂花田啊，豪仔啊，唉，真系不都算叻噶啦，几个月都冇病过， 叻咗噶真系，有意识高咗噶。 我哋讲完呢一句之后，佢会唔会长病？ 唔会，应该唔会噶啦，因为我哋点啊？我哋日日都喺抹直播室噶嘛，系咪先？你翻工嘅时候你抹，我翻工嘅时候我抹， 我哋就嚟帮抹身噶啦，话俾你知。 我哋一齐翻工时候，我哋一齐抹你话。 系啊，抹去左抹去右啊，系咪啊？ 抹埋佢牙口噶啦， 系啊，牙都要抹埋啊，咁啊，系咪？ 所以咧，注意卫生系好紧要噶啦。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猜猜我是谁，12:30，我哋会继续有噶吓。 系啊，嗱，嗰个题目系乜嘢咧？一阵间先话俾你知。但系而家咧，大家可以打咗电话嚟先噶啦。嗱，我有个谂法嘅。 咩啊？ 我哋啲问题唔好谂到咁深， 系 尽量听多啲电话，送多啲纪念品，好唔好？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登记啊！ 系啊，呢单新闻睇到之后咧，我真系人都火埋啊！话俾你知。 火啲咩？ 火噶，又系嗰啲咧，健身中心嘅不良营商手法。你琴日睇到呢一单嘅时候咧，我因为我睇住佢个记者招待会嘅报道咧，我见到咧海关嗰方面咧，点样去形容啊呢一班人啊，去呃呢位嘅男士嘅时候咧。我真係火都嚟喎，嗱，讲少少背景先啦，因为咁样呢，海关呢就开咗一个记者招待会，佢就话呢，自从修订咗条例喺2013年7月以嚟啦，佢哋係侦破咗呢啲健身中心不良营销手法呢涉及嘅金额最高嘅单一 case 嚟嘅。即呢一单嘅 case 就最多钱。 讲緊单一下，即冇话其他冇嘅，呢个係最严重嘅，呃得最多最多钱。 事主呢年积蓄呢冇咗90万元， 系90万啊！ 而呢位嘅事主咧，本身系有说话迟缓嘅情况嘅，咁样，跟住佢就真系攞住人哋个弱点，就去攻击佢哋啊吓，咁样。不过起码而家咧就有3人被捕，包括咗呢个公司嘅董事同埋2名嘅职员啦。而呢间嘅健身中心咧，本身就系呢个旺角区嘅，好似而家咧都已经冇再营业咁样噶啦，咁样。但呢一个咧，又要同咧佢哋嘅手法啊，同我哋之前讲嘅有啲唔同啊。因为以前咧就会讲嘅就系话啊，要你碌卡啊，揿住你喺房啊，碌卡定点点点啊，嗰啲咁样咧。今次就唔係啊，因為咧好似話呢一類型嘅案件已經出現過啦，佢哋都知道，其實真係最衰嘅就係佢哋知道就再嘗試去走唔同嘅法律啦。因為之前就話咧你用咗信用卡去過數啊，海關就會捉到你啊點樣啦。佢今次係轉方法咯， 係啊，轉咗啲乜嘢啊？同埋，即系佢哋系都系喺条街度兜售嗰啲人啦，咁跟住就叫佢上去嗰个叫健身中心里面签嘢啦。 啊嗱，其实都系套路 嘅， 套路都似嘅。 不过个方法点样套到你咁多钱咧？ 系唔同啦， 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 佢话旧年6月咧就有职员咧就喺街头以登记优惠就为名，就带咗一个30几岁嘅呢一位嘅事主啦，系咪去咗呢个健身中心推销佢咧签长约同埋收取唔同嘅费用，最终咧就系簽帳咗價值90万，但係呢位事主根本就冇咁多錢喺身嘅，職員咧就帶去到銀行嘅櫃員機度提款， 幾咁積極啊！ 又帶去到大型嘅連鎖店購買一啲大量嘅現金卡，亦都有帶去財務公司度借錢， 係啊！ 你聽到呢度嘅時候，係咪真係已經火都嚟？ 方法去跟住，即係個覺得嗰一幾萬蚊都唔夠，係真係要去幾十萬咁樣。 而即係令到我最嬲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就係即係針對住呢一位嘅男士咧， 有啲障礙， 有少少嘅障礙嘅時候咧，就攞佢嘅弱點啊，變成自己嘅優勢咁樣嚟做。 哇！你話聽到呢一個係咪好嬲啊？佢嗰啲數字即係話，去連鎖店係買咗200,000嘅現金卡，去銀行撳咗400,000，財務公司借貸200,000，即係你睇睇到呢一啲都已經好嬲啦。跟住佢仲有一啲特別嘅名俾佢噶，你有冇睇到嗰啲名字啊？ 唔係啊，我想話咧，啊都要嗰個人，即係佢咁啱，即係咁講啊！我唔係話去幫咗嗰啲人，佢咁啱，即係要揾到呢一個人，佢真係有咁嘅本事，有咁多能力，咁多錢，你要去諗下喺銀行撳咗400,000，你叫你去撳，你撳唔撳到啊？我話俾你聽，我 死都有， 我知，睇你幾時派俾人啫，唔係幾時派街坊。咁但 係 問題係啊，咁問題係我40,000都未必有咯，但係佢可以俾佢。揿到咁多钱咯， 但我想 讲 嘅就 系 呢一班嘅朋友，究竟佢揾咗几多个目标先？ 呢班唔系朋友嚟噶，呢班骗徒嚟系嘛？ 系啊， 咪咯，仲点为个朋友？ 佢啊，真系净净计想， 系啊， 其实你谂 坏人嚟噶， 即系我答到你咯。 系啊， 佢可能系揾咗1,000个人，佢揾到呢一个人有400,000愿意俾 佢 压咯， 系嘛？ 但其 实 有 几 多个人佢曾经试过唔知噶？呢个应该答到啦，系咪？而当中咧最另外一样都唔知边个最衰，即系大家可以评下你啊。佢有啲新嘅名目啊， 系啊， 去问你攞钱嘅，例如诚意金、健身仪器保证金，因为即各样嘅钱即月费啊，你冇得拗到去到800,000咁多噶嘛，系咪？ 系， 佢就开立唔同新嘅名目去呃呢个人啦，跟住当中咧，佢话净系呢啲名目唔同嘅费用咧。已经要400,000啊！ 嗯， 即系几过分，而跟住咧，佢哋咧仲不停去批评你身体有缺陷啊， 你 讲嘢唔清楚啊，你要改善嘅话咧，仲夸大咗佢身体嘅问题咧，即系讲到自己咧几伟大，我系点样帮你啊？就逼佢买一啲咧单对单嘅健身教练指导合约咯。 嗯， 而呢一啲嘅指导合约啊，海关话如果计翻一个星期上一堂嚟计咧。够佢用8年啊，都上唔晒呢啲课堂嘅数量啊！ 啊，系啊，因为咧，即系佢话咧，点解佢头先咪话咧要揿佢几十万嘅？原来咧，即系事主咧，佢系有成60,000嘅积蓄嘅。 嗯， 咁所以其余嗰啲钱咧，都系即系问财仔借嘅。咁佢即系其实都有啲钱下啦，叫做咁。但系因为由于佢唔善于去表达啦，唔善于去抗，即系唔识得去。 say no 啦，系真系啦，系啦，即系佢学到阿赌王嗰句识 say no。啊，唔係，佢 say yes 嘅喎， 係喎，佢對自己唔會 say no， 但係對壞人就一定要 say no 啦。係啦，應該係對人哋要講 say no 啊嘛，對自己要 say yes 啊嘛。咁佢就真係俾人哋呃咗落去咯。佢仲要咧有一個咧，我琴日睇新聞咧就話佢仲有一個咧一個叫保密協議。 哦， 保密協議 呢個我見唔到啊，我又火多啲嘅咯。 即係話咧有個保密協議，就係講緊話咧唔可以講俾第三方面聽啊。咁所以如果一講咧就話係違法啦，即係話佢犯咗嗰條規咧。 欺騙添。 啊，係即係咁樣咯。咁所以咧。搞到佢喂，佢已经唔系好善于讲嘢，咁啊仲更加要收收埋埋啦，即系咁，即系而家嗰啲手法会系咁咯，要你签保密乜？即系咩保密协议啫？真系好离谱嗰啲人真系。 系啊，咁啊，今次海关咧都话咧，所有嘅朋友要特别留意啊，因为今次呢一单嘅健身中心嘅案件咧，同以前唔同啊，唔系再用信用卡过数咧，目的就希望可以逃避到追查，但佢讲到明嘅，今次呢件事件咧，佢哋就系针对住一啲。你可以叫做弱势社群嘅朋友，再成为个目标。咁喂，佢哋真系要我哋多啲留意同照顾噶嘛？咁啊，所以我觉得更加需要喺个节目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屋企有朋友遇到咁样嘅情况嘅话咧，第一样嘢。真系， 其实我想问 你，倾下， 唔系诶，倾下都要啦。但系你又唔知佢签咗咩，佢唔多表达噶嘛，佢都唔多讲嘢噶嘛。 系 诶，喺钱财方面咧，我觉得系咪都要同呢啲屋企人咧去？ 你会唔会啊？你有几多钱喺户口啲司机钱，会唔会同阿华分享啊？ 唔系，咁我唔会俾人呃啦，叫做我相信自己唔会俾人呃啦，系都俾你哋两个拍档吓，诶呃下饭食啦，呃下餐饭食啫。 通常我自愿自投罗网噶。 咁但系问题系，即系嗱，你谂下呢位事主。虽然你话佢啊，即系唔多讲嘢，唔善于讲嘢，可能有少少缺陷，但系佢有成60万积蓄， 系 咁都真系一件事嚟噶嘛。虽然可能呢啲系佢嘅养老金嚟噶嘛，啱唔啱啊？即系你唔知噶嘛， 30几岁啫，又未到养老金 嘅 话，但 系 一定系艰苦经营翻嚟嘅，唔系点会储到钱啫？ 所以即系话，都系个钱。所以咧，如果屋企咧有啲即系屋企人咧，又系啲类似有少少需要嘅话，我即系需要帮助嘅话咧，都真系。同佢傾下，同埋真係講多啲咁嘅事情俾佢聽。 我會話咧，即係多啲溝通係永遠都好嘅。 我想話咧，即係李美華，我奶奶雖然佢白 啊几岁啫？即系我每时咧就会同佢讲咧，譬如当睇到一啲嘢噶，哦奶奶啊，近排好多咧嗰啲打电话嚟咧，话叫你啊讲屋企有咩人啊，有啲咩剩嗰啲咧，又话咩政府部门打嚟咧，记住第一时间吸佢先啦、啊、咁样。跟住咧佢我同佢讲咋，佢话。哎、我唔听佢电话啊，直情。跟住佢话我都知道啊，我听到佢问咩咧，我听唔到，听唔到就卜一声收线。哇，真系醒目啊佢。 我阿爸咧，佢好惊嘅，即系佢觉得咧，如果就算一个譬如三字头嘅电话号码啦，佢听咗，佢已经觉得人哋可以因为佢揿咗 yes 呢个掣，唔系已经勾到佢啲钱添啊！我阿爸系谂到咁嘅。 哦，即系等于咧，锡嘴就真系有 B B 一 样。可以咁讲，因为我阿爸阿永安已经有咗碧莲啦，佢唔可以同其他女仔锡嘴嘅，除咗摩尼公主之外。如果唔系咧，佢就唔即系佢唔可以咁做嘅。 因为我觉得揿咗个揿到一个一字都可以攞到佢嘅钱使。 唔系啊，佢就嗰揿听嗰个掣啊，即系佢系惊到咁，所以我会话咧。應該唔單止淨係得一位嘅長者朋友咧，係會遇到咁樣嘅情況。但同時間呢一類型嘅情況，如果你真係唔處理好嘅話咧，其實你諗下，令到幾多長者提心吊膽，或者有需要嘅人士真係提心吊膽嘅喎。 係啊，所以即係同大家講下咧，即係真係要同一啲屋企嘅人講啦，尤其是啲老人家啦，或者你覺得係佢係有啲需要幫助嘅，都同佢講聲，因為佢都有一啲能力噶嘛，都有簽名嘅能力噶嘛。一簽咗名，一身份證都遞咗出去，一信用卡。第一出去或者咩都好啦，都已经系即系一个叫做交易啊嘛， 沟通多啲啦，即系总之咧，任何咧大笔嘅数目啊，即系讲到可能系四位数字、五位数字嘅话咧，同朋友同屋企人商量 下。廿蚊我都唔想俾人哋赚啊！即系如果佢 咁，你又唔可以每一单廿蚊同人哋倾嘅，屋企人都好忙噶，咁样会。你试下咧，我都好似你屋企人啦，你每一次阿祖话，我想问嗰廿蚊我可唔可以使？阿祖话十九个半我可唔可以使啊？咁我又真系摇唔过你嘅，要实际啲嘅。 廿蚊都唔可以俾人呃咁。 咁就啱啦， 系啦， 唔好俾人呃。但系最紧要咧，大家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啊！多谢海关啊，真系。 系啊。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 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I'm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佢系 Ariana Grande， 仲有 Justin Bieber 嘅全新作品《Stuck With You》。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考完 DSE 啦，冇理由喺度浪费时间噶，搵啲嘢做下好、啊。有冇提议啊？ 我都好想学下嘢啊，或者试下一啲短期嘅实习。你有冇兴趣一齐啊？ 都好啊，咁你有咩好介绍呢？ 我谂住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计划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全面求职平台，包括有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同埋由注册社工提供嘅个案管理服务噶。 我啱啱上网仲睇到、哦，如果想做啲短期实习，可以参加佢哋嘅工作实习训练。除咗可以攞到经验，由今年1月1日起，学员参加为期1个月嘅工作实习训练，而出席率达80%嘅话咧，攞到嘅实习津贴仲由以往嘅4500蚊增加至到5800蚊添啊！ 听到系咪好吸引呢？即刻上计划网页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多啲啦。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猜猜我是谁？12点半之后咧，我哋接你嘅电话播出街。我哋今日 系啊，有两个题目可以俾你拣啊，因为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咗，我们都讲咗赌王啦，系咪？ 系啊， 所以今日咧就会系一啲赌场见到嘅嘢，又或者一啲赌场里面用嘅术语啊， 又或者一啲赌。赌具得唔得？ 都得嘅，系啊。 嗱，唔系话叫大家赌，不过呢个认识嚟啫嘛。 唔系呢个一个可以话常识嚟嘅，其实都系、啊啊。好，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啦。 OK， 有冇去过钓鱼啊，祖祖？ 有。 有。 极唔中意嘅一个运动，我冇耐性啊！我个人冇耐性，所以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好吃力啊。 试过系咪都系细个试完之后就冇再去做嗰件事啊？ 我谂我应该有有20年冇试过钓鱼， 20年冇哦，出海就有，畅泳就有，但系钓鱼 出海钓鱼都有，但可能都系20年之前，即系总之你揈落去 okay, okay. 啊，那个蚯蚓永远都系俾啲鱼食咗嘅，又唔知几时戳上嚟嗰啲咧，我投入唔到嘅。 因为阿华好中意钓鱼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咧，即系同阿啲浪浪泳泳咧嘅活动咧、嗯，都会即系间唔少，可能2-3个月就会出去一次， 咁密添啊， 去码头咁样去钓一钓，或者成时去得闲嘅就会同我个仔出去，即系坐船仔就 都几好啊，餐厅仔咁样， 你知 大美督嗰边嘛， 系啊，你知啊，西贡都有啦，咁你知啊，浪浪都几有正噶嘛，咁啊，但系咧。我谂钓咁多次咧，都除咗钓有真系试过钓大鱼啦，系啊，真系我真系坚好味 嘅，咁成功啊！ 哎呀，真系钓过嘅，好开心嘅。咁咧，但系咧，有冇试过咧？即系成日睇嗰啲片咧，都钓，钓咗个水靴，钓咗个唔知咩垃圾啊，钓咗嗰啲咩出嚟啊？ 有试过 嗰啲影片都有。 我有试过钓过海草、胶袋，同埋一条咧真系鱼嚟嘅。不过条鱼钓咗上嚟之后，佢发声咯。呱呱呱咁好惊， 系、哎、呀， 系啊，放翻去落海水噶，系啊，可能呢个系童年阴影。 OK 啊，喺呢个外国咧，有个细蚊仔咧，话趁住疫症期间，你知外国嗰啲人啦，去嗰啲去啲河仔嗰度啊，或者去即系啲咩地方都好啦，去钓鱼嘅时候咧，嗰、那个6岁细蚊仔咧，美国啊，佢咧竟然 钓 到咩？佢用磁石啊，佢用磁铁咧喺度钓。去钓到一个保险箱翻嚟， 点解会用磁铁去钓鱼 咧？佢其实想吸一啲磁器嘅嘢嘅，就可能即系金属嘅嘢。点知真系俾佢钓咗个有金银珠宝现金，而系8年前一个物主失去咗、唔见咗嘅一个保险箱。 仲要揾到个物主唔系 啊？ 话 开心啊，失而复得啊！嗰个物主 佢冇自己袋咗啊嘛？ 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歌条例草案今日会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有网民号召包围立法会，并且堵塞各主要干道和铁路。警方在立法会一带严密布防，又在港岛多条干道戒备，有私家车和市民被截查。 警方话凌晨开始有人喺多区进行违法活动，包括纵火焚烧杂物，喺马路上摆放铁钉，吉穿车胎，喺红隧慢驶，阻塞交通。警员又先后发现有人在公众地方藏有汽油弹和锤仔等的武器。截至朝早11点半，警方拘捕至少16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国歌条例草案经过近两年多时间审议，立法是属于宪制责任，港人有道义和有责任尊重国歌，只要市民不公然侮辱国歌就不会堕入法网，一般市民无需担心违反国歌法。他又说草案和自由以及人权争议扯不上关系，他不希望议会发生暴力行为。另外，张建宗说政府会尽力向市民解释港区国安法，重申不会影响本港金融中心地位，反而稳定营商和投资环境。他指出不同国家都由国家层面订立国家安全法例，认为其他国家批评中国属于虚伪和双重标准。立法会今日恢复二读辩论国歌条例草案，社民连七名成员上午十点几到金钟海富中心外拉起横额，并且是叫口号反对国歌法，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警员到场。社民连成员包括梁国雄、黄浩铭等人在金钟海富中心的港铁出入口拉起抗议横额，有警员说他们叫口号的时候周围有大约50人和应，有可能造成破坏社会安宁，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如果在场人士不听从警方的指示，有可能构成非法集结。黄浩铭不满警方的要求，一度上前理论，示威的社民连成员和围观的市民其后离开。全国人大会议明天闭幕，大会将会就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表决，人大各代表团明天早上会再审议决定草案的内容，再作最后定稿。长和创办人李嘉诚应传媒要求回应人大就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表决一事，并且以书面回复。他说任何国家对自己的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外界不必过分解读，通过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希望可以舒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李嘉诚又说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气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94点，跌90点，总成交金额617.1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1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8，跌7.6；阿里巴巴197.5，跌3.5；美团点评135.6，跌3.3；友邦保险64.65，跌1毫；FIE南方恒指7.94，升9仙；盈富基金23.55，跌1毫；小米集团12.14，跌2.8；中国平安76.2，升5仙；港交所273.2，升8毫；中芯国际17.66，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57，瑞士法郎0.967，加元1.378，人民币7.158，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9点，升178点。港金现价报15,835蚊，跌125蚊。

呀， 系啊，但系因为呢啲咧，我谂咧太专门啦，我哋嘅听众都未必识，所以我就当资料话咗俾大家听就算啦，系咪啊？ 原来都系一个度，即系讲嗰副牌嘅嗰、那个诶、譬如一万啫，举个例吓，一万 就系咁样咯， 就系咁样一万啦，咁样即系嗰啲 名字。佢讲紧排九嘅牌啊， 系啊， 我就唔识啦。 哦，排九嗰只拎诶咩？ 拎冧六咧就即系上面一点红色，下面好似一个五同咁啊，五点就叫拎冧六啊，原来。 哦， 好似全部有典故嘅，所以我哋都觉得几有趣。唔系叫大家鼓吹大家去赌博， 认识啫。 但呢个系一个常识嚟嘅，即系你知咗真系冇坏，可以一笑噶咁啊吓。 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有我哋听众啦。 Hello，Hello， 阿美。 你系啊，两位好啊，身体好啊， 你好， 大家咁啊， 系啊，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 好啊， 好啦，嗱，直播室咧有啊桂花田，又有啊黄耀祖，系啦，我哋会出题目咧就俾你估嘅，不过你放心，我系问题虽然有，但系未必一定难嘅， 唔复杂噶，解决到啊，你拣边个嘅问题？ 拣赌场嗰啲系。 系 啊， 啊，好赌、啊、场会见到啲乜嘢系咪啊？ 不如咁啊，我出啦。 好，你嚟啊，天。 系啦，嗱呢 诶，三个 tips 你啊吓。 赌场咧就有诶好大地方嘅，系咪？ 嗯。 咁咧有一啲范围嘅。 嗯。 咁咧有呢个地方咧就诶唔系人人都可以去到嘅。 哦，唔系人人都去到。 系啦。 哦。 但系咧你去到嘅话咧。又有一定嘅新聞地位 嘅，應該係咪啊？去得到就幾威嘅。 啱啦。 好，我都俾到呢一度先。 係啦。 應該阿May係難你唔到噶啦。 我同我唔知阿祖你有冇去過，因為你好巴閉噶嘛，你炫耀啊。 我冇。 桂花田咁大個女， 我有經過過。 係啦係啦。 左邊入右邊出， 即係 咁樣嘅啫。 都入過啊？ 入到㗎。係 咩？ 係啊，入到㗎，係啊。係 啦。 好，阿May。 係咪賭場嗰度？係咪即係賭錢嗰度啊？ 係啊，賭場賭錢㗎啦。 邊個部分咧？ 係啦。大細嗰啲係嘛？ 唔係大細嗰啲。 呢啲嘅。 我哋講緊一個 範圍 嚟嘅， 係啦。 嗰個範圍係乜嘢咧？可唔可以重複一次你嘅貼士啦，阿田？ 我呢個範圍咧就係咧，即係賭場好大嘅。咁有嗰啲範圍咧，就真係唔係你同我同他，可能包，可能阿May，可能好巴閉啦嚇。 係。 入去嘅。 巴閉先去到 嘅，而嗰度咧就真系哇， 好威噶！ 真系嘅，要數個零啊，都唔知數咗幾多次。哇，究竟嗰個銀碼係咩？ 嚇、啊， 即係入去嗰、那個嗰、那個 三個字嘅係咪可以咁講？ 可以係 啦，嗰、那個華嗰、那個 area 嗰個範圍咧有三個字，有個特別嘅尊稱嘅。 誒，英文、中文都有嘅。 係 啦。 英文都系三个英文字母咁样嘅， 即系啲人喺度赌钱噶嘛。 系啦， 咁嗰、啊那个嗰、那个范围我讲紧，即系话有一个范围好独特嘅，唔系人人都会入得去嘅。 有钱啲先入得去嘅， 系啦， 入去赌钱噶系咪？ 系啦，入去赌钱噶。 系啊，咁但系嗰个地方咧就真系唔系个个可以你我他咁容易入到去嘅，因为佢里面嗰个叫做诶嗰、 那 个投注个银码咧。嗰啲零好多嘅，嗰、那个地方， 嗰、那个地方叫咩名咧？ 系啦，不如咁啦，我俾三个 tips 你啊，好唔好？ 嚟啊， 系啦，我哋用英文啦，我哋用英文啦， 好， 嗱，一个叫 系咪葡京嗰啲地方噶？ 啊，系嘅， 嗱，咁样啦，我 俾 三个 tips 你， 你 听咗个嚟拣 啊 吓， 好 好啊，嗱、 啊， 一个系 VVP room， 一个系 VIP room， 一个系 VPP room， 第一个系咪？ 第一个啊， 不如我又俾个中文你拣啦、 啊， 好唔好？ 好啊， 你可以叫佢做桂花田，或者你叫可以叫佢做桂 宾 厅， 系 系咪？ 系， 俾两个你拣啦，你觉得嗰个赌场嘅地方系桂花田定系桂宾厅咧？ 桂宾厅， 好嘢，恭喜晒，恭喜晒！ 你可能真系 VIP room 啊， 可能佢从来都冇去过呢啲地方咧。 我哋玩就得噶啦，唔使咁紧张噶。我哋之后有纪念品咧，送翻俾你啊吓。 好啦， 多谢 晒 你，拜拜。 听阿 May 把声都好乖咁样吓，即系可能少接接触。不过呢个真系系咪？ 我觉得呢一啲嘅题目咧。完全难我唔到， 啊、 我都中意同啲朋友去，即系 你睇你几快 get 到我讲咩啊？ 系 我平时好少我噶嘛，你平时 O 咗嘴，即系咩啊？ 系啦系啦系啦。 好，我哋听第二位听众。 Hello， 阿 Chris。 Hello，Chris，Hello，Hello，Hello， 桂花田 ，Hello， 黄祖啊，紧张啊， 唔紧张 紧张， 我哋点你都会估到噶啦，我睇你快估定慢估啊。 好嗱，等我问你一个问题，呢、这个咧唔系你赌场见到嘅嘢，呢个都可以赌场见得到嘅，但系一条问题嚟嘅，同一啲赌具嘅术语有关嘅，有冇听过？系啦，有冇听过？一动都冇啊！ 你讲一次，讲一次听唔到，听唔到。 一动都冇啊！ 一 冻， 你成日都话哇，真系一冻都冇啦咁样。 系啦，嗱，可以解说少少嘅。通常呢个字咧，就可能有啲即系赌仔自叹嗰阵时咧，就会讲啦。哎呀，我真系输到一干二净，咩都冇晒啦，就叫做一冻都冇。但其实一冻都冇，亦都系一种赌嘅术语嚟噶咯。 系啊， 系啦， 呢个有啲难啊。 而呢一种嘅术语啦，我唔使要你解个术语，我就会解俾你听嘅。但呢一种嘅术语系出现喺边一种嘅赌具嗰度咧？ 哦，即系 边一种嘅玩法嚟？譬如有麻雀啊，有啤牌啊，有好多唔同嘢噶嘛，系咪？ 你觉得系嚟自边度？喺赌场里面有冇噶？ 我真系唔知，少见啊，有都应该少见。 咁即系我哋平时 我唔熟晒咯，或者 系咪平时我哋喺我哋社交嘅时候都会玩到噶？ 我会话而家少咗人玩，之前嗰个年代咧多啲人玩嘅。 之前个年代嘅一啲赌具， 系啦， 一种赌嘅方法，唔系麻雀， 一定麻雀啦，又麻雀到今天都有得玩噶啦。 应该唔系鱼虾蟹啦， 唔系鱼虾蟹。 我谂咧，佢讲到一动都冇，即系话嗰个有一条条子嘅嘢咁， 或者佢会发出啪啪声嘅呢一个系。 系咪有条？ 佢哋玩嘅就是，我唔知道有冇条子啊。 系咪嗰啲系咪叫咩天狗啊？ 全对，恭喜你就系天狗啦。 系啊，点解叫一动都冇啊？ 嗱，佢有解说到嘅，嗱，我尝试解说下，我都希望我解说得到啊吓。 首先，你知唔知天狗系点样噶？ 我知啊，系 黑色嘅，一块块咧。 你唔系问人嘅咩？自己又答嘅，你咁搞笑。 唔系，我真系问佢，系啊，即系你都知道天狗系点样嘅。 但系我唔识玩，我唔识玩，我就识撇牌啫。 系、哦，系、okay, 我想讲唔紧要噶，我哋咪估出人赌博，其实我都唔识噶。 我哋一个认识噶咋。 但系佢里面，我觉得好有趣嘅咧，就系有阵时我哋都会话，哎呀，听人哋讲会话，哎，今次真系输到咩都冇啦，一动都冇啦咁样。原来咧喺天狗嗰个玩法里面咧，佢哋要轮流派牌嘅。如果你咧有一 round 咧，你系攞唔到牌嘅咧，就代表你冇条件可以赢到咁样啊。跟住咧呢一个情况咧，佢哋就会形容，哎呀，真系一动都冇啦咁样。 哦，即系嗰动咧，因为佢派牌咧，嗰啲天狗派到嚟一 动 动嘅 咁样， 一动动嘅，因为佢哋系排列噶嘛，四只排列噶嘛，所以为之一动咯。 系啊，所以我都唔系完全知，可能我都解释得唔好，对唔住啊。 我明嘅，即系冇牌攞到啊。 但系当然最紧要嘅就系 Chris， 你答啱咗问题啦。 好叻啊你， 好，有纪念品几蚊俾你啊， 多 谢， 拜拜。 好，嗱，听下个电话之前咧，提一提大家，有个新嘅呢个天气嘅消息啊吓。 嗱，雷暴警告头先咪话去一点。而家现场啦，佢话你哋放工都要跟住你雷暴警告。 食 lunch 嘅时候，或者 去到三点 放学啦，差唔多我哋中三至中五嘅同学仔 点几钟放学系 ，OK， 咁应该就大姐嘅都已经带到啦。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吓 ，OK，Hello，、okay? 李小姐 ，Hello， 啊李小姐，喂， 系 你好啊， Hello? 李小姐。 Hello， 系啊，你好 ，Hello，Hello， 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好，今次到桂花田嘅问题啦，嚟啊！ 嗱，呢个都系喺娱乐场所里面会见到嘅。咁啊，以前咧我就真系唔知道有冇嘅。不过为咗咧吸引更多嘅人啦， 赌客啦， 嚟去帮衬啦，咁佢就增加咗呢一个服务。咁我、哦、即系你呢个服务咧，你就会成日都会系，又见到你，哇，又有理由，哇，真系好方便嘅。嗰样嘢系啲乜嘢咧？咁 你可以问一下问题嘅， 系 俾多啲资料我。 同食有冇关系噶？我想问。 有。 好啊，俾咗个几大嘅 tips 你啊吓，即系嗱，我同阿田咧去唔得好远嘅，最多都系过澳门嘅啫。可能你可以联想下，如果你有曾经有试过去到澳门嘅赌场嘅时候， 啊，真系快喎。 我了解你啫。系啦，喺澳门嘅赌场咧，有阵时有一啲嘢咧，好似一啲小嘅优惠咁样嘅，同食有关嘅。咁你又谂到啲乜嘢咧？ 啊，李小姐， 免费试食啊？ 近嘅，其实我想讲嗰个工具，即系嗰个用具嚟嘅，即系嗰个系咩嚟咧？即系 嗰个系工具定用具定咩啊？你讲清楚喎、啊。 用具，我用具，即系我想讲系系啦，用具嚟嘅。 用具嚟嘅，同食嘢有关嘅。O K， 系 嗱， 系 差， 唔系差嗱，佢有阵时咧。俾一个字你 tips 你啊吓，佢一车车咁样，譬如摆咗好多水喺度嘅，咁嗰架叫咩车啊？ hello， 系啊， 水车， 又唔系水车，一支支樽装水噶喎、 啊。系啦、啊，又或者系有啲嘢食嘅，有啲甜品，会有啲有埋奶，有埋奶茶咖啡噶嗰、那个嗰、啊那个用具叫咩啊？系啦、啊， 嗰架叫咩车啊？好，我俾你拣啦 ，A 衣车 ，B 餐车 ，C。货柜车， 餐车。 好，恭喜你， 恭喜晒、啊、李小姐。 我哋想讲咧，即系因为而家咧，以前我唔知道，以好耐之前有冇，因为我咁细个唔识噶嘛。但系后来咧，哇，真系咧，你成觉得我，咦，我入去下一转都好多嘢食下。 所以你就过去攞水啦，系嘛？ 系，除咗有水咧，有奶茶、咖啡咧，有果汁饮啦，跟住有埋甜品咧，系有埋蛋糕咁样俾你噶。 恭喜晒李小姐、啊、，thank you，thank you。之后呢有纪念品可以送返俾你。电话号码系 1872388, 欢迎一起玩猜猜我是谁。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苦，生活再见。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will see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化掉这天赋。 梦着嘴说爱你有姜涛，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啱啱仲可以播多个听众电话吓。 好啊好啊， 我哋先听一个龙虎榜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剩翻七日，你会想做啲咩啊？以世界倒数七日作为他的创作主旨，希望鼓励乐迷活在当下。 J 风说现在歌曲的成品非常接近他创作 demo 时候的版本，亦都保留了他填的部分英文歌词。但愿不论频道 作曲編曲都有 Tima 馮允謙，填詞有馮允謙嘅上下領，監製 Tima。上榜只有三個星期，連升九級，嚟到中文歌曲龍虎榜亞軍位置。馮允謙開始倒數。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好，我哋继续听最后两个电话吓。Hello， 有肥 N， 肥 N 你好， 阿 Ben， 阿 Ben， 肥 Ben 系， 你好阿 Ben， 好嗱，咁我考下你啦，肥 Ben 啊吓呢个，好嗱呢、這个我哋有阵时都会听到你嘅丹天宝至尊，嗱就代表住嚟，如果我哋就咁讲咧，用一人之力可以力挽狂澜啊，咁样嘅意思。但其实丹天宝至尊亦都系边一种岛嘅俗语嚟嘅咧？ 排九。 天狗同排狗系咪一样噶？我想问， 系一样嘅，应该。 所以你已经即刻答到啦。我想问肥 Ben， 你系咪即系玩两手嗰啲朋友嚟噶？ 唔系啊，這个咧系以前有电影咧都有成日讲呢个嘢噶，即系 鬼马相识嗰啲都有噶嘛，都有讲到噶嘛。丹天宝至尊。 阿肥 Ben， 我想问你知唔知呢、這个即系呢个丹天宝至尊系咩意思？即系咪一个 大牌嚟嘅？ 大牌嚟噶， 系啊，即系。 系啊，好犀利啊！ 你识玩呢个排狗天狗？ 即系细细个识嘅，我爸爸妈妈烂赌人嚟噶嘛。 好、哦，你又冇咁讲，系即系我哋即系学习下啫。 中意呢种娱乐啦， 系啦娱乐嘅啫。 系 我丹天宝至尊 好大噶，我睇到个资料话好犀利咁样噶，所以咧就可以真系可以，亦都可以代表住一人之力就力挽狂澜咁样嘅。 可以赢翻啊咁样。 系啊。 哦 ，OK， 好啊。 攞到啲手牌就系大嘢嚟噶啦，赢咁多赢硬噶啦。 系啊，多谢你又代钱入我哋袋啊，肥兵，恭喜你，我哋纪念品咧寄翻俾你啊。 拜拜，拜拜，肥兵。好，听第二位。 听到个楼嘛 ？Hello。 有 Kitty， 有 Kitty。 系 ，Hello， 你哋好啊 ，Hello， 姐姐，叫做哥哥 ，Hello， 你好，你叫我哋哥哥姐姐，即系你细个咯，系咪？你几岁啊？你 唔系细过你，岂有此理？ 你扮细系咪？好，即刻考下你啊吓，呢个咧， 唔好谂住以笑嚟遮住呢个吓， 系你会喺赌场入边会听诶，会见到嘅嘢嚟嘅。嗱，我个 tips 系以前系冇嘅。中間咧，即係我諗講緊，可能係十年之前到啦，佢就加咗咯。 哦、 個原因係因為賭場嘅條例唔同咗，需要加咗佢。而呢幾年咧，就個氣氛唔同咗，所以咧呢一、這個地方咧喺賭場入邊係少咗嘅，唔係冇，不過少咗。 個範圍又少咗啦。 係。點為之範圍啊？ 係咪我唔知道？我問下啫。 數目咯，我講緊、 哦、 數目會少咗， 係、哦 okay， 数目 好 难 哦， 难噶，你谂下，阿点得啦，得啦，呢一个地方以前系冇嘅，因为根本就唔需要呢个地方， 根本唔需要呢个地方。 不过咧，大约十零廿年前 ，open to public， 大家都可以做嘅。 十零廿年前咧，最因为条例唔同咗， 原来咁耐 就需要加咗佢喺入边度啦。 你要记住系有条条例，即系话有啲监管嘅，系啦。 而后屘呢几年咧，因为咧嗰个风气啊感觉唔同咗，所以咧佢哋就少咗喺赌场出现。不过仲有噶。 系啊，嗰、那个 系咪儿童游乐场啊？ 唔系， 唔系嗱， 赌场点会有儿童游乐场啊？啫，你玩我咩？ 嗱嗱嗱，呢样嘢咧，就几损耗你嘅健康嘅。 其实对健康唔好。 系啊，直情系啦， 吸烟嘅。 诶、咁嗰个地方叫咩名啊？ 吸烟区咯， 啱啦，因为咧以前咧其实喺赌场入边啊，周围都可以食烟，就唔需要吸烟区啦。不过后屘咧就有咗条例之后咧，就加咗有吸烟房间咁样啦。但系呢几年咧，因为其实吸烟嘅人都少咗，同埋都鼓励大家唔好咁样做嘅话咧，其实你入到赌场咧，佢哋个吸烟房系再少咗。 好，你三个鹅咧就恭喜你，你得到我哋嘅纪念品啊！ 多谢 Kitty，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玩下都几开心啊，系咪啊？我哋玩咗三个钟添。好啦，拜拜。